警方去年在旺角分别拘捕两名16岁男童，涉嫌在反修例示威中参与违法活动。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和征询法律意见之后，两人被控管有任何物品，意图摧毁或损毁财产等罪。两宗案件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去年12月11号晚上，有示威者在弥敦道近乃路臣街交界一带按下巴士的紧急死火掣，警方拘捕一名16岁男童，在他身上检获一支磨刀棒。另外，警方在去年11月2号在弥敦道拘捕另一名16岁男童，在他身上检获一罐黑色喷漆和一把万用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272点，跌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07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51，加元1.342，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32美元，卖出171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缺氧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

别相信所有童话故事，走太迟，或是你执意人望高处，谁人亦探索宇宙之。 冲埋茶，一早起身饮杯茶，又确系几写意嘅。咁啊，今朝早咧，刚啱听过呢一首嘅作品，嚟自薛凯琪嘅《南昌街王子》，系时候咧交代两句啦。究竟啊小白去咗边呢？小白阴公猪咯，今朝早咧喺呢个路途上咧，佢自己驾驶噶嘛，架车咧抛锚啊，系咪喺南昌街呢？唔系咯。在公路上面咯，咁啊还好咧，彭仔咧都已经系准备就绪翻工嘅，咁所以咧正话咧就麻烦咗阿子龙咧帮手顶一顶啊，播一首咧呼吸有害先吓，咁啊亦都赶得切咧，彭仔喺呢个钟数咧可以咧，咦好特别地咧又出现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时段，系啊，我哋嘅节目名称就系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是啊，又是我啊，又是我程先生啊，我是程振鹏啊，是啦、啊。咁喺呢一个时候，我要同啲小朋友咧讲声，有冇兴趣做下广播剧咁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又翻嚟啦！ 大家好，我就系嗰只不得了啊 ，Tony！ 我成日都想帮忙，但系次次都系越帮越忙啊！ 小一至中三，自问口才了得又中意做戏嘅你，又点可以错过呢？ 即刻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嘅短片， 电邮至 out2sunday@rthk.hk， 你就有机会参加暑假广播剧训练，成为小广播员噶啦！ 机会咁难得，仲即刻报名！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协恩中学的越野队队长潘耀敏，同时是篮球队、足球队、手球队和排球队队员。好多谢老师和教练信任我将队长这个职位交付给我，同埋好开心可以喺自己担任队长嘅 Vivi， 同队友一齐为领港岛区 D1 中学校队比赛全程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啊！我都好似想像阿小小白一样唱首歌，问一下：哎，你去咗边？你快啲翻嚟救我！呢一个嘅控制台咧，唔系我平时用开的。嗱，今朝讲明啊，如果有咩炒粉咧，多多包涵啊！先听谷子乔嘅新歌。 你在身边，其实能望见，偏要当作未见。自那天突然陌生的冷战，已经多少次上演。明明是污点，其实谁愿见撕破尴尬场面？多少个七年才可笑着来站到你面前？走进任何热爱，失去那时才挂念。日后同度每天，各自承诺过太想兑现。回头原来是我伤不起，临行其实我想拥抱你。圆满你能赢尽了天地，还是太伤悲？投降原来是我输不起，垂头流泪眼光收不起。爱难道要经得生死才学会爱惜这幸福像空气？明明在身边，其实能望见，不要假装未见。是那天漫长熟悉的眼前，期望这一个句点。谁人没污点，是一难后退，希望就在前面。假使爱可能重现，那原谅去骗生命第二步发展。回头原来是我伤不起，临行其实我想拥抱你。圆满你能赢尽了天， 只需要咧讲一讲呢一个创作班底，你都会联想到一啲嘢噶啦。作曲系张家诚，作词张美贤，监制有何哲涛、韦景云，系啊又中啦，系应该属于 Hannah 谷子乔另一首咧最新嘅派台作品，同时都系电视剧嘅歌曲啦。歌名叫做《我输不起》嘅。咁喺呢个时候咧，接近咧答五个字啦，咩答五个字啊？系清晨嘅六点二十五分将近吓，而家咧系二十三分嘅啫。咁啊，要同大家咧讲讲啊，天气预测方面咧都好关心吓。咁啊，今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嘅，有一两阵嘅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2度啊，新界今日咧会再高一两度添。咁今天咧会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炎。炎热嘅星期日天气咧 转为不稳定。咁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嘅。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时段《晨光第一线》。今个早上咧特别啲，呢一把声音系我，我系鹏仔程振鹏，陪住你啊！听讲咧都就快迎接一个小 B B 嘅啦噃，啊，即系就快可以做呢个爸爸啱啦，嚟紧又父亲节，唔知会唔会有一种嘅不一样嘅心情咧？对于呢一位嘅创作歌手嚟讲，佢系罗力威啊，有呢一首嘅最新嘅派台作品叫做《旅行娃娃》。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忙， 唔怕

送俾大家，特别系啊为人父亲者啦吓，咁呢一首嘅作品咧，都系特别有意思咧，献给父亲嘅，系啊属于都系我哋咧第二台嘅 DJ 啊，好熟悉嘅声音啊，欧瑞强嘅 Albert 咧有呢一首嘅新作，叫《点点厚恩》啊，都系同呢一个父亲节咧系啊送俾大家嗰个特别嘅礼物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亦都要同大家讲咧，就系有关于今日咧都有啲特别嘅。通告要告诉大家听下，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你听的继续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上普通话台联播的时段晨光第一线嘅，不过今朝早上咧嚟到呢一刻咧都较为特别啲嘅，咁啊有啲状况出咗，咁但系咧阿小白咧就已经咧系安全抵旅噶啦，咁好快咧我就会交翻支棒咧俾佢噶啦。不过咧希望你啊对于今天呢一个六月十号星期三早上咧，由六点啦到依家咧六点搭八个字啦吓，咁特别嘅晨光第一线咧会有啊不一样嘅感觉啊，令到你咧突然之间都会精神为之一振，冇咁眼瞓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我是白元浩啊，最正的朝头早呢就梗係有个营养早餐啦，要有鱼柳嘅甜豆啊，加一杯热茶。咁当然啦，仲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同埋听住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几快脆就移形换影啊，换翻啊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唔该晒啊彭爷，哇火速咧真系飞到翻入嚟直播室啊，咁啊系啊，头先咧就喺路上边啊有少少嘅意外啦，不过咧都幸好咧就安全嘅，咁啊而家咧都翻底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吓，咁啊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白元浩翻到嚟啦啊，仲可以带埋我哋嘅 KOL 咧一齐啊喺早上嘅时候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啲乜嘢咧？就系嗰啲化妆啊、美容啊嘅心得，咁啊等大家咧，即系翻工之前啊，都可以咧有啲 tips 变得靓啲啊嘛！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啊，职场 KOL 咁啊，喺我身边啊，继续咧都系邀请到啊，我哋嘅化妆师啦，专业化妆美容顾问 Queenie 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啊，化妆嘅时候咧，真系有好多嘅技巧啦，我自己都知道系好难嘅。但我自己有阵时咧，即系又冇特别嘅化妆师帮我，譬如自己有啲工作咧。要好簡單咁啊，揩一揩啲粉底喺度喺塊面嗰度嘅，令到起碼遮一遮啲應該要遮嘅嘢先啦。咁但係咧，發覺硬係覺得咧，有陣時會有啲一粒兩粒又唔知係咩嚟嘅，咁佢又好阻住我嗰、那個嗰啲粉底喺度搭上去嘅時候。嗰啲嘢點樣處理同埋嗰啲咩嚟嘅咧 ？Queenie 係咪又唔似暗瘡？ 唔係啊，唔係暗瘡嚟嘅， 係啊，唔 知係啊， 係啊。咁其實嗰啲咧，如果喺我哋個面或者頸度生出嚟嗰啲咧，嗰啲就叫做扁平疣。 扁平疣啊？喂喂，我哋行山嗰啲扁平足啊，聽過。扁平疣我冇聽過喎。 扁平疣 或者沙田疣都有聽過。 沙田疣。咁佢嗰个油咧，就其实系一啲咧，好似肉粒仔咁样嘅，咁就会咧生喺我哋个面上面嘅。有阵时咧，一化妆嘅时候，你唔化妆唔觉噶，好似小白咁样讲，你一化妆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啲粉底点解好似棘住啲粉咁样嘅，或者你望出嚟，我以为系。 即系知极都知佢唔到啊，以为佢系油脂粒啊嗰啲，但系又揾极都揾唔到个头。 哦，佢又唔系油脂粒， 又唔系，即系 唔 算， 唔系白色一粒嗰啲可以挤出嚟， 系啦，爆唔起啊嗰啲，系啦，挤唔到， 有 嚟嘅，凸起嘅，咁咧佢同我哋嘅肤色差唔多嘅，但有阵时咧系会有啲偏粉红嘅颜色嘅， 会唔会有少少似如果形容嘅话咧，似唔似俾蚊针过嗰啲皮肤？ 又唔似，因为鼻蚊针就会肿起咗咯。咁佢系一粒凸起嘅，你唔系好觉佢，但系一化妆嘅时候你就觉得凸起晒。咁同埋摸起上嚟咧，搽面嘅时候咧又觉得点解好似鞋杂杂甩甩突突咁样嘅？咁有啲男士咧最中意咧就会生喺咧喺个眼位嗰个位置。 眼啊， 眼呢条位置，咁你就以为系咧一啲系啦，眼袋个位置，你以为系啲油脂粒。咁但系以为嗰啲油脂粒咧又去唔到，唔好攞手摸啦。 哦，系咩？ 哎呀， 啊， 系啊，污糟啊，惊只手。 我消咗毒嘅， 系啦系啦。咁咧，因为其实点解会有油呢样嘢咧？咁其实佢系一个过滤性病毒嚟噶。 嗯。 总之，如果你曾经有摸过，即系譬如有机会生油嘅啊，就系共用毛巾。点样为之共用毛巾 咧？咁似红眼症嘅呢啲症状， 嗰啲即系你去酒店啊，咁你用过啲 酒店嘅毛巾， 系啦，酒店嘅毛巾啊，或者可能咧有啲唔干净嘅地方，譬如你只手去做瑜伽，咁你做瑜伽嘅时候咪有张 毡， 系啦，瑜伽毡，咁可能佢提供咗俾你噶嘛。咁如果曾经之前嗰个人系有生过油嘅话，你亦有接触过嗰张毡嘅话咧，你就会传染咗俾自己。 都有机会系，即系病毒咁样噶。 系啊，病毒嚟噶。是一个过滤性病毒嚟噶， 咁惊噶？ 系啊，咁但系唔使惊嘅。咁因为其实咧，因为一佢其实出咗嘅话咧，你会发现咧，譬如你点样为之见到自己咧，四至六个月都系喺你块面度嘅，都未走嘅。咁即系代表嗰啲有。佢一世都唔走， 唔系啊嘛， 系啊， 唔系嘛，晨早流流讲啲咁嘅嘢，佢喺你块面嗰度四至六个月， 系啦， 都仲喺度嘅，就代表佢一世都会喺度， 系啦，冇错，因为呢啲系过滤性，系啦、 啊， 佢生咗出嚟系唔会走， 梗有办法踢走佢嘅， 系啦，梗有办法踢走佢嘅， 但系就如果你唔去尝试踢走佢，佢就会继续黐喺度啦， 佢就会继续黐喺度， 即 系 都有办法 踢佢走嘅，仲会有机会惹埋其他地方， 哇，咪成个头都系。 又唔会成个头都系嘅，咁多数咧有啲即系有啲女仔咧试过去整嗰啲油嘅时候咧，话去医生嗰度就睇医生啦，咁就话俾医生知，话觉得好阻碍啦，咁之后睇完医生之后就发现咧，原来块面有三百粒瘤油， 唔系啊，三百粒油， 系啊，三百粒，但系你系睇唔到噶。 啊！ 但医生系用啲去用佢嘅仪器啦，咁就会帮你照到出嚟有三百粒。咁住咧， 我块面会唔会其实已经有几百粒喺度噶？ 唔知噶，个个都唔知啊！但系你肉眼系睇唔到乜滞噶，即系摸起上嚟咧，因为佢好细粒噶，你摸起上嚟有少少，颈就会明显啲。你颈有阵时咧会见到有啲啡啡地嘅。 吓、 啊！系啊， 摸紧自己条颈。 如果咧，咁其实点样会容易啲生油咧？又唔使咁紧张嘅。嗱、 啊， 免疫系统会比较差嘅时候，例如小朋友、老人家，甚至乎你啱啱病完，你又接触过啲公共嘅嘢，咁又嗨咗上自己块面度，咁就有机会有啲咁嘅情况咯。咁、 哦、 或者啱啱生完 B B 嘅女士啦，咁、你生咗 B B 嘅时候咧，其实你个免疫系统都会差咗少少噶。咁、又可能你喺医院嗰度嗰啲位置啊，咁、可能都会惹到呢啲咁样翻嚟咯。 系系嗱，咁如果生咗呢个就你要去除佢，就睇医生啦。 系啦，睇 医 生啦，系啦，或者去美容院都得嘅。不过就建议大家睇医生，去整走佢。 起码即系断定咗嗰个真系有嚟。 冇错啦，因为有阵时你去到美容师嗰度，美容师未必可以咁即系可能好个美容师好信得过嘅，咁、但系始终都系医生可以帮你断咗个症，系证实佢系有，去点样用啲方法去处理咯。 哦， 系啊。 咁如果假如 touch wood 啦， 系 touch wood 先，多啲先。假如我块面真系已经有好多啦， 系 咁我化妆嘅时候又有少少影响我，我用乜啲技巧系可以？又遮到佢，又唔係好覺，又都可以叫做見得下人先，頂住檔先。 可以，咁我哋就會咧，盡量我哋化嗰個妝咧，千祈唔好化啲霧色嘅妝，即係話霧色即係瓦色嘅妝， 瓦色 嘅，係啦，盡量濕潤啲嘅。 係咪即係叫做令 光 反光？ 係啦， 反光等到啲人睇唔到我， 冇錯 嗰啲缺陷， 冇錯啦。因為你譬如個皮膚越乾嘅話，啲油咧或者你呢啲凹凸嘅位置咧，就望起上嚟啲越明顯嘅、 哦。 我哋越水潤嘅話咧，咁其實相對地咧，望出嚟個妝咧就唔會覺得。咁明顯嘅， 有少少一白遮三丑嘅道理喎、這個。 可以咁樣講，跟住我哋就將佢其實做翻多啲光影啊，或者我哋喺可能 T part 位嘅時候咧，做翻啲光影，甚至乎眼袋嗰啲位置，我頭先講過啦，話會可能會比較容易有油嘅情況咧。咁、我哋嗰啲位置咧，都係遮瑕要遮得好啲啦，落翻遮瑕膏先，先至再上少少珠光色嘅光影，咁你就會望出嚟會即係自然啲，影相就唔會見到嗰啲油嘅。 影相會見到噶， 影相有阵时会见到噶， 系啊，咁细粒都见到噶， 都会见到噶。如果你、因为有啲好大粒噶，咁、就视乎你个大细咯、 啊。 不过咧，头先就讲过咧，如果真系你去揾医生整咧，唔使惊嘅。嗱、整咗之后咧，其实系佢有。可能有麻醉藥俾你啦，咁、搽完麻醉藥之後，佢就同你做個激光嘅電療啦、做完之後，其實基本上你都可以清曬嘅啦，咁你就唔使驚話再有即係再生出嚟嗰個問題。 即係只要保持住乾淨衞生， 係啦， 咁啊應該 唔 會復發㗎啦， 冇錯，所以就唔使太驚嘅。 係，咁啊呢個油啊，我都幾少聽， 係啊， 扁平油， 係啊，因為其實都幾長，即係幾阻礙化妝的、特別是上了年紀的可能會望出來就會特別多 的、哇，大家要留意了，如果發現塊面總是覺得凹凸凸或者有些位置總是上不到粉啊各樣東西，就要檢查自己的皮膚、可能就不是化妝技術的問題了，可能本身皮膚裡面有啲古靈精怪嘅嘢，可能有咁樣影響咗個皮膚啦。 冇錯，冇錯， 係嘛？哇，呢、這個好緊要啊！多謝 Queenie 提一提我哋嚇。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拜拜。 啊，原來我哋嘅皮膚入邊咧，會有咁多呢啲叫做油啊，去到咧就影響我哋嘅皮膚健康同埋外觀啊。有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一下，清理咗佢。 在门内缠绕于暗室，风里是布满面目发肤，冲不散的印，如基因，如关系，如恨。谁做我肉身？谁做我？ 你 演一首嘅作品叫做《长身有裂》，皮肤有油，长身有裂都系需要我哋好好去到处理正面一啲嘅问题嚟嘅，处理咗嘅话，咁咪 happy 咯。 두드린 꿈을 까 그댄 내 귓가에 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 왔던 밤 널 상상할 때마다 아무도 모르게 미소를 짓고 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숨없이 기다린 우리의 이 밤이 1년을 돌고 돌아 내게 와준 게 歌曲嚟自泰然的 Happy， 希望大家在今天早上都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好了，再看一个射击练习的通告先。今天由上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五十八分，听完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先。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就是分头广播之后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感作感变。

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彭爷， 7:08，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直播室咧回复正常啦， 系啦，啊太好啦， 真系好啦，呢、這个晨光第一线咧继续咧就有小白白元浩，同埋有我彭仔程振鹏咧就一齐主持呢一个嘅节目，咁啊正话咧就惊险咗一轮。 是有啲小风波， 是有惊无险， 好彩好彩， 最紧要个人冇事、啊。 我都系咁讲，即系去到即系 汽车嘅小意外， 小意外啦，汽车嘅小意外。咁、我即系有啲听众 有冇试过啊？ 其实咁样嘅意外咧，即系咩意外就系、是公路嗰度突然间爆胎， 系啦， 系啦。咁我自己咧，其实都揸咗都相当耐车，我真系第一次试。 哦，系啊， 系啊，因为通常啲车喺或者车辘咧，我成日检查有问题之前，我都已经换咗佢噶啦。 系 系啦，咁条路有啲咩，你唔会自己踩过去噶嘛？ 但系见唔到啊， 见 唔到有路面上面有异物。 其实我头先都系提一提啲听众，因为我头先行呢个套路讲公路嘅时候咧，咁啊近 由边度出边度， 由呢一个大埔方向往九龙方向， 系 咁啊近呢、這个中文大学对出嘅嗰一段路咧，咁啊由于都见到路面几多杂物啦，咁我已经大件嗰啲嘅咧，唔好冲过去啦，系咪先？咁 路面有杂物、啊， 路面系啊，咁怀疑我自己就咁睇啦，就纯粹觉得系咪、之前撞过车咧咁样，咁、但系就冇清洁嗰个路面或者清洁得好仔细咁，咁我就行过嗰段嘅时候咧，已经见到啲大件，我避开佢啦。 系， 估唔到原来有啲睇唔到嘅。 咦，咁即系如果咧，今朝早上咧有听众揸紧车喺嗰段公路咧，去到嗰段咧，需唔需要 放慢少少？ 少少车速咧， 放慢翻少少。 因为你公路又不能太，又突然之间慢起嚟， 突然之间咧，你 好危险啊！又 系啦，讲得好啱。咁所以就收慢少少，唔好去到咁行啦。咁啊，留意住个路面咁样。不过我都应该帮其他嘅驾驶者挡咗一劫先。 咁啊，真系辛苦你啊！系最紧要个人冇事啊！ 啱啊，啱啊，啱啊！ 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都系路路畅通啊！吓， 系呢样紧要。 所有嘢咧都系啊顺顺利利咁啦。咁啊，今日咧嚟到呢一个钟数嘅时间咧，我哋都差唔多咧。既然都讲开呢一个路面上面嘅状况，梗系要啊！嗱嗱声开翻个交通天文台嚟讲下啦， 梗系要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Didi 早啊 ，Didi 早晨 啊，两位， 你有冇听到小白惊险的早上啊？今天 有啊， 系啊， 吉人天上啊， 系啊，好彩好彩。 其实揸车真系好危险啊，好多时都 嗯系啊，咁所以我已经系放弃揸车好耐噶啦。即我嗰个雪柜牌咧，摆咗喺雪柜咧，真系耐到咧不得之了啊！ 梗系啦，你有司机点同啦，系咪？ 系啊， 你都可以有啊，你都可以有啊，的士司机啫，系咪啊？好啊，咁啊，交俾阿 Didi 讲下今天呢一个时候啊个路面状况啦。 好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啦。而家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咧就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咧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咁狮隧出九龙咧，今朝咧都而家呢段时间咧有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提一提大家噶啦，咁啊较早前嘅呢个山泥倾泻啊，喺西贡嘅北潭路。咁而喺呢一段路咧，近住屋头咧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另外飞鹅山道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咁大家留意咯。 咁通常咧听住阿 Didi 咧，报呢一个交通消息嘅时候咧，都会好留意咧，就系、是、突然间会听到一啲咧自己唔认识嘅 地方名嘅 嚇，係啊， 例如基維爾營啊。 屋头咯， 哦， 屋头啊，西贡啊，北潭 系 屋头， 好特别啊， 屋头我都唔知道。 我唔紧要，不过你一上去Google search 一揿屋头， 系啊，系西贡哦、啊， 嗯， 西贡屋头啊，系啊，真系有呢个地方喎、啊啊， 所以我真系觉得 Google 真 系 好伟大。 嗰系啊，嗰边啲名咧都几 有冇第二个搜寻引擎啊？淨係講呢個名 係好多嘅，我老咗自己，自己個腦就搜尋引擎啦，係啊， 阿 Didi 阿 Didi 嘅意思即係搜尋引擎，係即係等於你即食面就即食面，唔好下下都講嗰個牌子名出嚟先得㗎，係 喎， 啊，即係等於便利店就係便利店，唔使下下噏嗰啲數目字或者嗰個圓圈加個 K 都有好多間便利店嘅，其實 算吧啦， 即 係咁執著算啦。 唔系执着啊呢啲， 我哋喺呢个香港政府， 我哋专业嘅嘛， 系啊， 专业应该讲嘢要小心啲嗱，我真系冇阿彭姐咁专业啦，台长就 系 台长， 点解咧？我就因为俾人话得多，所以就系咁样。 我少俾人话， 啊，咁得啦，以后你放心，我会话你好多啲。 你会提我啊，相信 系 咧。 咁啊，今天嘅交通暂时系咁多先，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好，跟住到天气方面啦噃， 有阿 O 喺出边做。早晨啊，阿欧， 早晨小伯，早晨彭爷，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系啦，出边嘅状况如何呢？ 哇，出边嘅状况咧，久违了嘅蓝天白云咧、哦、出嚟啦，喺呢、一刻嚟讲咧，咁啊望向天空咧，你要有嘅都有啦，啊蓝天啦，白云啦，啲云都算系多嘅，咁啊微微咁样遮住个太阳啦，咁啊未至于哇。即係喺呢個時間已經曬到咧，喂，根本咧要搽防曬嘅階段，咁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陽光啦咁樣。但係咧，好老實咧，依家嘅温度上啦， 體感點啊？ 體感係好熱啦，已經係 流汗啦，係嘛？ 係啊，有一種流汗嘅感覺啦。咁啊，亦都見到有啲朋友無論係等車噶啦，甚至喺旁邊可能緩步跑噶啦，都一路流住汗啦嚇，咁啊一路聽住 headphone， 唔知個 headphone 入面係咪都係聽緊啊？係 啊， 晨光第一 聽緊你把聲啊，而家 係啊， 聽到我哋把聲係你都有份嘅。 呢個廣播度嘅雀仔有冇高歌喺度？ 有啦，嘈嗰只先啊，嘈啊，嘈到肺啊喺度。 有几只雀咧，特别嘈噶， 呢排都系 啊，成日 喺度啊啊啊 啊，系啊， 好麻烦啊。 有啲系咕咕咕咕咁叫， 啊咁样都好搞笑啊。 我哋啲听众好叻嘅，嗰阵时咧有形容过咧，嗰只雀点嗌啦，又或者可能喺你嗰个电话筒嗰度咧传嚟咗嗰只雀嗌咧，佢哋知道嗰只雀系咩名堂。 哇，好嘢喎， 好嘢。 好犀利嘅，定就 揾翻嗰只嘈嘈喂嘅雀仔个名出嚟，等我哋公审下嗰只雀仔先，咁样啦， 唔好公审，可能人哋喺度赞紧你咧，唔系人哋嗰只雀仔可能赞紧你咧。 好啊，咁样谂嘢又会积极啲啦，正面啲啦，开心啲啦。咁啊，难得天气啦，唔知夏天嘅叫下午嘅时候啊，有冇机会大家晒十零分钟太阳啦？呢、這个都系啱数嘅，因为咧即系吸收下。久违了嘅维他命 C 啊嘛，因为过去嗰星期其实落雨多过食饭啦，大家都知道。 啊，天文台嘅预测都好似嚟紧周末都系唔稳定咁样。咁啊，唔该晒阿 O 先啊。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咧就阿小白帮手啦。 好，咁啊，出边啊见到啊预测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咧即系正如阿 O 所讲系炎热啊吓，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啊会系大概32度，新界仲要再高一两度添，真系。听到都热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嘅。啊，星期日咧真系啦，啊周末啊，星期日嘅时间咧，咁啊天气咧就转为唔稳定咯。 系啊， 咁啊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29度嘅，相对湿度84%啊嘛。空气方面咧，其实都几好嘅，1至2下呢一个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好，咁啊今天咧我哋如常咧继续会有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星期三，阿 Barbie 助教咧。就请嚟有啊中医师咧，同我哋咧即系讲下啲养生之道啊， 听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要讲下啲中医养生保健嘅话题啊。今朝早咧就请嚟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 嗱 ，Victor， 今次咧就想问一下你一啲咧女士可能都会经常遇到都几辛苦嘅一啲现象，就系经痛啦。 哦、oh, ，OK。 嗯，其实点解咧有啲女士咧会有经痛呢一个问题咧？而且咧都痛得几厉害下噶。 因为其实咧，我哋嚟紧经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子宫内膜厚咗之后咧，要排出呢啲子宫内膜噶嘛。咁、 嗯、 其实身体咧就会分泌有啲所谓嘅前列腺素，即系会引起疼痛嘅一啲荷尔蒙嚟嘅。 系。 所以咧就有啲人咧就因为个身体比较差啲啦，咁佢个分泌咧就可能多啲啦，咁、那个症状咧就会比较明显少少噶啦。 嗯，咁即系话其实咧系同自己本身个体质又或者系个身体好唔好有关噶呢一种荷尔蒙。 系啦，冇错。咁咧，一般嚟讲咧，我哋经痛咧，我哋就可以分为呢个原发性嘅经痛同埋呢个继发性嘅经痛。 嗯。 咁原发性经痛即系话本身就冇乜啲里边个器官系冇乜问题嘅。 系。 系啦，咁咧就一般嚟讲就系、是、可能飲食生冷嘢多啊，或者可能吹到啲寒气啊，或者可能冇保暖啊。 嗯。 系啦，引起嘅。咁另外一啲就叫继发性嘅痛经。 系。 咁继发性嘅系咩意思呢？就是说呢本身是有其他病、 嗯、 而这个病就引起了这个离经期的时候会疼痛。 嗯、 有什么病呢就不知道Barbie有没有听过就这些譬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啊、 嗯、 子宫腺肌症啊或者盆腔炎啦、啊。即是里面有些炎症或者可能里面本身就有些肌瘤。 嗯、 因为有这些问题而引起佢呢個經痛嘅， 係 係啦。 咁但係亦都唔一定係有呢啲問題嘅，因為頭先好似阿 Victor 話齋咧，就有分原發性同繼發性啦。咁講緊有呢一啲嘅病徵而引起經痛咧，就屬於繼發性嘅啫。咁所以即係如果有經痛嘅朋友咧，固之然啦，如果你突然之間出現經痛嘅，咁你就可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身體狀況，會唔會咧有機會可能係同頭先阿 Victor 提及嘅呢一啲病徵有關呢？ 系啦，咁原发性嚟讲咧，一般就青春期开始就会痛嘅。 嗯， 咁但系咧，有啲人咧，譬如30岁以后先痛嘅。 系， 咁呢啲就可能考虑呢个继发性经痛嘅机会多啲啦。 嗯， 咁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系，咁但系咧，头先讲到话同饮食有关系啦。嗱，啲人成日都话噶啦，女士咧就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其实系咪真系关呢一啲寒凉食物事嘅咧？ 其实饮食是一定是有关系的啦。咁、但是我哋中医都话呢个经痛咧，同呢个情志啊，即系情绪啊，啊饮食啊，或者啲气居，即系气居其实都包括你可能冇保暖好啊，呢啲系有一定嘅影响嘅。 系，咁情志即系点？即系譬如压力大啊，或者系好猛啊，嗰排就会痛啲咁，咪即系咁。 系啊，即系有啲压力大啲啊。系啦，咁都会影响你嗰次嘅经期嘅嗰个疼痛嘅情况啦。 嗯， 系啦，因为我哋中医嚟讲咧，这个经痛咧，我哋就主要系分虚同埋实嘅。 系。 咁虚症嚟讲咧，就大概就系话啲气血唔够啊。 嗯。 咁呢个子宫咧就冇啲营养去养佢。 嗯。 咁我哋中医就有一句说话叫不用则痛。 嗯。 系啦，咁如果要分别嚟讲咧，呢啲虚症嘅疼痛咧。一般就可能是经期之后啦，嚟紧经之后比较阴阴痛嘅，咁中意揿住个肚多啲嘅， 嗯，即系压住会舒服啲嘅， 系啦，冇错， 嗯， 咁呢啲就虚症多啲嘅，咁有啲咩叫实症呢？实症就系我哋佢话有啲垃圾堆住喺嗰度， 哦，即系咪嗰个叫做咩唔通啊？成个人 系啦，中医我哋都有句说话嘅，叫不通。则痛， 嗯， 系啦，咁唔通就会痛啦。咁咩唔通呢？你知啦，有啲可能女士贪靓啦，可能又着得短裤啊，或者可能甚至乎以前有一排好兴啲露肚脐嘅啲衫。 哦，吹住个肚啦。 系啦，咁可能冷气啊，甚至乎冬天有时吹到风啊，都会有机会嘅。咁呢啲就会冻亲啦。 但我想问，系咪一定要吹正个肚先算噶？即系吹其他位置算唔算噶？ 其他位置就可能冇咁直接咯，但系都会有机会嘅。嗯，咁咧呢啲就係叫實症啦，咁就導致呢個裏面呢啲氣滯啊、血瘀啊，導致呢個不通則痛啦。咁呢個症狀就多啲見嘅。 嗯哼， 系啦，咁多数女性就系呢个气滞血瘀或者寒气失住呢个经脉咧多啲嘅。 系，嗱，有啲人就话啦，生完 B B 之后咧就会冇经痛噶啦。咁喺中医角度觉得呢样嘢又啱唔啱咧？ 咁其实有机会嘅。 咁有啲生完 BB 之後嘅人咧，佢嗰個經痛就冇噶啦。咁呢啲情況咧就係原發性嘅經痛，多數會見到啦。 嗯。 咁有啲人咧就係、可能生完之後繼續會痛嘅，咁都有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生完之後繼續痛咧，都會要考慮一下頭先我哋講嗰幾個病啦。 嗯。 即係肌瘤啊，又或者可能係咪有啲子宮內膜移位症啊？呢啲問題。 嗱，坊間咧其實有好多方法咧話可以舒緩經痛啦，咁但係咧都係講舒緩啫，就唔係話可以咧永遠都冇經痛呢樣嘢嘅。咁其實係咪真係咧冇得話永遠都唔翻嚟咧呢種痛楚？ 咁經痛咧，因為佢涉及嘅呢、這個荷爾蒙比較複雜少少啦， 嗯， 就好難話完全根治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你乖乖地咁樣食藥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個預防佢，甚至乎就好似感冒咁啦， 嗯， 即係你唔會話嚇次次都感冒，係、 嗯、 啦，可能嗰次可能唔小心攝親啊先感冒咁解咯。 係嗱，咁我講個治療啊，咁有啲咩方法可以治療經痛咧？ 咁我哋睇啦，如果你本身个痛咧又唔系好犀利嘅，即系可能痛一日咁你都忍到嘅，咁其实就可以唔使医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痛咧超过三日嘅，又影响到生活啦，可能翻唔到工啊呢啲，咁我哋就话一定要治疗啦。咁一般嚟讲咧，我哋首先咧就会叫大家，因为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咁呢個病咧，同呢個情志係有啲關係嘅，即係啲壓力啊，呢啲其實咧就係都會影響個經期嘅呢個疼痛啊嘛。咁首先你就係要心理嘅治療啦，即係唔好咁緊張啦，唔好咁憂慮啦，適當嘅運動同埋睡眠咧都會減壓同埋減輕個疼痛嘅。 嗯哼，有冇話咧煙酒啊嗰啲都有影響㗎？ 煙酒都會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因為煙酒都會影響你身體嘅一個虛實㗎嘛。所以我哋就话要健康嘅飲食，呢个都好重要嘅。 系，我同埋咧都有一个咧迷思咧，唔系好明嘅。嗱，有啲女士咧经痛得好厉害嘅时候咧，通常就会用一个最快嘅方法啦。佢哋认为咧就是、可能食一啲西医嘅成药，即系啲止痛药物啦，咁就去令到佢咧好似短时间之内咧就可以舒缓咗嗰个痛楚啦。但系又成日听中医讲咧，食得多西药咧，对于自己个体质又唔好噶。咁到底点好啊？ 当然啦，因为呢啲西药咧、止痛药咧都系。治标不治本嘅，系啦，咁咧，所以我哋建议话咧，如果真系疼痛得好犀利咧，其实都可以食嘅，系啦，咁一般甚至乎我哋都建议喺呢个经痛开始之前已经开始食啦， 吓、啊，经痛先预测咗，然之后食定先， 系啦，如果有啲好严重嗰啲，真系次次都痛嘅，咁、其实离经之前咧，一日咧，我哋都建议食嘅，咁但系咧呢啲都系治标嘅，所以我哋都要揾翻个原因。去对症下药啦。咁除咗呢啲所谓止痛病啦，咁其实咧我哋都有啲中成药都可以俾大家用嘅。譬如话我哋讲过啦，有啲叫气滞血瘀，引起嘅呢个疼痛。咁其实咧我哋有啲譬如云南白药，唔知Barbie有冇听过？ 有听过，但系嗰个唔系医伤患嘅咩？通常 系啦，冇错。咁其实伤患嚟讲咧，个病机咧都系呢个气滞血瘀啊嘛，撞亲之后啲血气行得唔好，塞住嗰度。同经痛呢个气滞血瘀咧嘅病机系一样嘅。所以其实佢虽然系伤痛嘅病，即系整亲啊嗰啲嘅药啦。但系因为我哋中医就有一句说话叫异病同治，佢病机系一样嘅，只不过系唔同嘅病。所以佢呢个药就可以食啦。 咁有冇话有啲咩运动啊，都可以帮助到舒缓经痛嘅咧？ 咁其实咧，我哋话咧，因为同呢个盆腔周围嘅肌肉都有啲关系嘅。咁首先咧，就有啲譬如话瑜伽啊，或者可能有啲拉筋啊。咁其实适当嘅加强呢个腰腹嘅肌肉啊，其实都会有帮助到呢个舒缓呢个经痛嘅。咁另外咧，我哋中医就话预防都好重要嘅，即系平时就保暖啦，唔好着啲短裤啊，或者可能真系啲露肚脐嘅衫啦。特别系冬天嘅时候，都唔建议大家去游水啊，或者可能真系啲冲冻水凉嘅。咁平时呢夜晚呢都可以饮杯牛奶啦，咁同埋都可以加少少蜜糖啦，咁都会有帮助呢个预防同埋舒缓呢个经痛嘅。 即是蜜糖係可以舒缓 㗎？係啦，因为我哋话甘霖滑缓㗎嘛，所以有啲人就会饮啲黑糖姜啊，其实就係因为甜都会舒缓呢个痛嘅。咁另外呢我哋都话要积极咁去睇呢个检查啦。係啦，即係唔好话痛咗好耐，咁其实都完全冇做过任何嘅妇科检查，都可能会有啲病隐藏喺里面嘅。係啦，所以都建议大家去积极去治疗同埋去检查啦。 咁嚟到尾声啦，请教我 Victor 啦，有冇啲乜嘢嘅中药呢其实对于呢治疗经痛方面呢係好显著嘅功效㗎呢？ 今日咧，我就为大家带嚟一个咧，其实就比较简单嘅一啲方法啦。 系， 咁其实咧就系我哋话内服 外用啊嘛。咁、 嗯、 其實經痛嘅時候，我哋都有啲外用外敷嘅有啲中藥可以舒緩呢個經痛嘅、哦。 嗯， 呢只藥就叫吳茱萸。咁吳茱萸咧係一個比較溫通比較好嘅一個中藥啦。係。咁咧大概用咧就120g，大概四兩左右啦。 嗯。 咁同埋可以準備少少啲粗鹽。咁咧呢個吳茱萸咧，首先咧我哋就話用呢個鍋咧炒熱佢，炒到佢稍微有少少張開嘅，發出少少味道，咁就 OK 噶啦。 嗯。 係啦，咁之後將個鹽同埋個炒好吳茱萸就擺喺個袋裏邊。 嗯。 係啦，咁咧就因為係熱噶嘛，你就可以即刻敷噶啦。 哦，即系直情喺个肚上面敷住啊？ 系啦，一般嚟讲，我哋就敷肚脐同埋肚脐下边咯， 嗯， 小腹呢个位 系，即系嗰个布袋真系可以直接接触个皮肤嘅， 系啦，冇错。咁、嗯、另外咧，如果冻咗，咁其实你就可以用微波炉加热啦，4至5分钟就 OK 噶啦， 系、 嗯、啦。咁一般咧，我哋就敷到呢个冻咗啦。咁其实如果你话要唔要再加热都 OK 嘅。 阿 Victor 都有提到啦，头先黑糖同埋姜都可以令到经期嚟紧，如果有经痛嘅女士会舒服啲嘅。 系啊系啊，生姜同埋黑糖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大家坊间可能都会成日都会攞嚟用嘅， 系 有啲食料啦。 嗯， 咁其实呢个都系有啲帮助嘅，因为头先讲咗啦，好多系实证看明呢个经络啦，同埋呢个气滞血瘀嘅情况嘅。 嗯， 咁生姜都有啲温通嘅一个效果嘅， 系 大家都可以用嘅。不过因为其实咧呢两只药黑糖同埋生姜咧，佢个行气嘅效果就争啲啦。 嗯， 女性以花为主啊嘛。 嗯， 咁我哋都建议大家可以用少少呢个玫瑰花，加落去呢个黑糖同埋生姜里边，咁、 嗯、 就都会有呢、這个帮助呢个舒缓经痛嘅问题。 嗯，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星期再倾过咯。 好， 拜拜。 晨光大学。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愿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之前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哇！我真系会强烈推介咧，啲女同事咧要重温翻正话，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吓 阿 Victor 教路啊，啲女士们啊，嗰啲经痛问题啊， 系 啊，男士都可以听，听完之后同女朋友同老婆讲， 系啦， 吓咁啊，好细心啦， 啊咁啊，应该可以舒缓下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一项报告指出，三间中国电信公司在美国营运20年，未受到适当监管，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这项跨党派调查报告指出，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太平洋网络的子公司由2002年在美国营运以来，联邦通讯管理局属下小组未有充分履行职务，成员10年内去过中国电信和太平洋网络子公司视察2次，没有接触过中国联通。这个小组由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官员组成，专门监察外国电信公司。调查小组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指控中国共产党利用国营企业向美国加强他们的网络和经济间谍活动。较早前，特朗普政府发出行政命令，要求成立委员会检讨在美国营运的外国电信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美国怀疑遭到白人警员暴力拘捕后死亡的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葬礼在休斯敦举行，大约500人出席，包括美国非裔浸信会牧师兼民权领袖沙普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继续返到嚟晨光第一线，朝早7:37啊，今朝 spot 到嚟，早晨阿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晨早流流讲下钱先啦，不如好 嘛、哎？好啊，好啊，好啊， 喂，先讲下呢个咧，五大联赛啊，欧洲五大联赛啊，球员身价嘅 top ten 啊，喂，头十位啊吓，咁啊。有一隊球隊都冇嘅，以前咧成日俾人話佢用錢用得多嘅阿仙奴咧、 哦， 頭十位咧都冇嘅。 啲經濟哲學唔同咗啦。 係啦，咁啊，你話英超嘅球隊係咪佔好多咧？啊，真係咁啊，都佔嘅比率係十大入邊最多嘅。不過咧、第一位咧就係、嚟自啦巴黎聖日耳門嘅麥巴比啊、以2.59亿嘅歐元咧就成為 number one 咁樣咯。咁啊，第二位 即係最貴嘅佢喎， 最貴係佢啦，又後生又貴， 後生係啊。 啊，當年曾經都有諗過簽去阿仙奴啊。 同埋咧，麥巴比咧有一樣嘢就係佢攞個世界冠軍， 係啊係啊， 即係世界盃啊。 係啊， 咁年輕佢就可以攞世界盃， 可能都關事啊。同埋麥巴比啊，真係好有速度嘅。 係啊， 同埋佢喺足球球場上邊嘅智慧咧，個分析能力咧，我覺得以年輕球員嚟講咧係好出眾嘅。因為後生仔通常都係衝啦，同埋恃住自己腳法好啦，過你咪過你咯。咁、但係閱讀球賽嘅能力咧就唔會叫做咁相對咁豐富啦。但係估佢唔到咧。几心水清嘅，好多时候交出嘅助攻咧都几通透嘅，咁样吓， 把握能力又强啦。 系呢、我都觉得系即会飘加嘅。咁啊，有阵时你话喂，最贵系你啊，全世界最贵系你啊，你交唔到功课咧，租唔止万人唾弃啊，亿人唾弃噶嘛，成亿人喺度话你，喂，佢唔抵啦，系咪先？俾啲咁嘅价钱，即系正所谓啊，用翻。阿王兴贵啊，贵神嘅价钱咧，我阿彭爷话唔靓仔啊，最紧要系啊，佢唔靓仔噶，咁但系 我仲谂住啊咩事咧？ 咁佢真系斋好波嘅啫，麦巴比系啊，我睇到 top ten 入边咧，有靓仔嘅，转个头先同你介绍翻。好啦，数埋第二位先就系史达灵啦，咁啊，史达灵都唔靓仔嘅，系啦，咁啊，头先彭爷都亦都观赏过噶啦， 咁着头头咧，佢而家都唔记得咗， 都唔系啦，平头装啊，依家全部都系。好啦，第三位咧就系德甲方面嘅代表啦，阿新祖啊，1.79亿嘅欧元啦，跟住利记啦都有呢个穆罕默德沙拿啦1.45亿啦，排第六位啊吓，咁啊沙迪奥文尼都系利记嘅1.39亿啦，咁啊你话喂 top ten 入边有边个系比较靓仔啲噶，咁样一定要数到第十位嘅哈利简尼啦，咁、但系咧哈利简尼咧就有同阿欧同一样嘅苦处啊。就有脫髮嘅危機啊！真係，唉，佢廿幾歲就脫髮啦。 以前朗尼都係有面對呢個問題啊。 係啊，但係朗尼直髮啊嘛。 佢哋咁有錢， 咁又係。究竟，但係佢又唔係太注意自，太叫做咩啊？嗰啲叫做太注重自己甩頭髮喎。同埋咧，外國人咧甩頭髮咧。你唔覺得冇乜嘢嘅咩？ 喂，最近碧咸都遇到呢個問題喎，有傳媒話 碧咸都佢靚仔啫，冇話唔甩頭髮嘅係咪？咁但係佢哋實會保養得宜嘅，其實係啊，咁啊，大家唔好聚焦頭頂啦，聚焦球員係啊，呢位就係哈利簡尼啦。阿彭爺都覺得唔靚仔係嘛？佢有啲靚仔啲嘅相，我轉個頭俾你睇。通常踢波咧，大汗淋漓咧，做唔到嗰個效果噶。有几多个啊？ 即系要佢咩出晚宴啊，踢死兔嗰啲系嘛？ 即系着翻系啦，西装骨骨啊， 攞奖嗰啲相 嘅时候就会相对好少少咯。因为始终球场咧，大家都系好多泥扮啊，好多好多污糟邋遢嘢啊，鼻涕啊，口水鼻涕堆堆低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 系啊，都系唔靓仔系嘛？佢已经系差唔多成个英超入边比较多球迷中意噶啦，依家睇嚟真系一鞋不如一鞋啊咁样。咁但系唔紧要啦，人哋都系踢波出众啦，同埋搵钱搵得多啦。 你本身唔系 model 嚟嘅， 系啊咁样。咁如果佢系太靓仔嘅话，可能仔唔使踢波，踢波都好辛苦噶。 踢波梗系辛苦啦，佢哋咁样操法， 佢哋系神操万年嘅。咁啊睇过一个英超嘅纪录片啦，佢话普通嘅一个英超球员啦，即系唔好讲到好顶级嗰啲啦。其实咧朝头早就操啦，第一课嘅操练咧先食早餐咁样咧，跟住咧就操，大概咧就比晨光第一线咧阿小白嗰个时段咧早少少，5:45到，就系佢哋上第一课嘅时候啦。咁、上完第一课咧， 最多灵气啊，好啊呢啲时间 系啦。咁但系佢嗰课咧差唔多要上接近两个小时嘅，咁上完两个小时之后咧就俾佢冲凉啊，休息少少啊，或者睇下书啊。咁樣啦， 真係神操嚟嘅喎，佢哋嗰個 係啦，跟住咧晏晝咧就做一啲器械嘅訓練啦，因為太曬啦嘛，或者太熱啦嘛，咁就入翻 indoor 啊，即係室內嘅地方就做啲舉嘢啊、腳步啊、增強肌肉啊嗰啲咁樣，跟住咧就夜晚黑再操多一節嘅，即係傍晚時間啦，4-5再操多一節，咁啊焗啲球員咧，其實 suppose 6-7咧就瞓覺，但係當然唔會啦，英超咁多球員。个个都去夜店噶嘛，你有睇到啦，系啊，呢个都系我睇，你都知啦，纪录片嘅嘢通常都系记录啲好嘅嘢，唔好嘅嘢好少记录。 好嘢自己睇翻报纸啊， 系啊，咁啊睇报纸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好，唔好理啦，咁啊今晚咧继续有波睇，免费电视台都有得播，讲紧咧就系德国杯啊，咁样咧上演四强大战，咁啊，拜仁慕尼黑咧主场啊就对咧法兰克福嘅，咁啊。拜仁方面咧，佢哋嘅名宿啊，马图斯咧，亦都啊预测啊，喂，拜仁有机会今年成为三冠王喎。乜嘢系三冠呢？第一个咧就系攞咗德甲嘅冠军啦，第二咧再赢埋德国杯啦，即系今晚嘅呢一场赛事啦。仲有就系登上欧联嘅宝座。咁啊，问下小白啦，你觉得拜仁今年有冇机会啊？ 今年佢哋都 fit 喎。 系咪啊？ 系啊， 系、我都觉得有机会嘅， 又金靴又剩，佢哋今年坐喺度望住。 不过要睇下对手咯，即系你话喂早期劲唔劲？早期都劲啊。咁你话喂讲紧利记劲唔劲？即系利物浦劲唔劲嘅？利记都可以啊，咁样。咁所以就 利物浦无缘啦。 要睇下对手啦，咁样拜仁方面就一把刀噶啦，利云道夫斯基啊，咁啊睇下佢嘅入球能力有几强啦。因为前锋线方面，你睇到譬如托马士回拿咧，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回堂嘅，同埋佢而家咧喺个进攻路线方面咧，或者进攻板斧方面咧，冇再开发一啲新嘅技能啊。咁所以咧，往往都系做一啲输送比较多少少啦。咁所以就如果中意睇波嘅你咧，咁啊今晚啊凌晨。哇，2:45啊，即系唔使瞓嘅你 咧，唔使瞓啊， 系啊，你一路听住我哋二台嗰啲节目喺度听，听到2:45就打开嗰电视啊，打开嗰电视啊，你会睇得到啦咁样啊，咁啊，有阵时睇一波都系开心嘅，咁啊，继续传来其他嗰啲转会消息啦，咁譬如车路士就想啊6.9亿咧就买呢、這个啊，你话古信嘅王牌新星射手啊夏维斯啦，咁但系究竟买唔买到咧又未。冇人知道嘅。至於曼聯方面咧，就傳出啊想買呢個詹士洛迪古斯啦，又係傳下傳下嘅啫。究竟咧最後交易能唔能夠成功咧，亦都咧存在住好大嘅變數。 都唔係第一年話想買詹士洛迪古斯嘅。 係啊，但好似詹士洛迪古斯唔係好想過去。 係咯， 係啊， 可能始終咧佢哋嗰種即係南美踢法咧，我成日覺得南美踢法踢呢個英超有陣時未必真係咁著數喎、 我覺得體型上咯，體型上，因為你 咁衝撞嘅、英超， 係啊，尤其是咧英超咧，去到譬如榜尾嗰啲球隊咧，佢哋仲係踢緊傳統英超嗰啲高 Q 大棍噶嘛，嗰啲水晶宮啊嗰啲咧，或者嗰啲白禮頓嗰啲，佢仲係高頭大馬咁樣咧，一泵啊泵開你咧、其實詹士洛迪古斯踢嗰啲足球冇乜著數，就算佢有好高技術嘅盤扭技巧咧。但其實英超都幾矛噶， 係啊，佢未必下下， 我唔係話英超所有球隊都矛啊，我覺得英超咧喺下游嘅球隊咧，佢哋好多時啲後衞都係瘋狂嘅鏟爆你只腳嘅想， 即係會衝撞比較上多咯，所以就話，咁你就算技術再好，人哋衝過嚟，你都真係個咁大智慧跳得過咩？係咪跳唔到噶？ 大智慧啊！都有受傷嘅時候啦，都有俾人鏟到成隻腳流曬血啦。其實足球小將都係。 部几嗜血嘅漫画，佢中间有一段时间高桥由一画到咧，所有足球员只脚都流晒血噶嘛， 啊、 但系坚持要射波，坚持要射出雷兽射球咧，只、鞋又穿晒啊，啲手套又穿晒，跟住个龙门只手流晒血咁样咧，佢利云射球嗰啲会射到人死噶嘛，即系呢个系漫画嘅世界啦，当然夸张少少啦，咁啊翻翻现实嘅世界咧，希望大家都可以睇多啲好波，欣赏多啲好嘅足球啦。 系啦，咁啊日本方面咧，除咗足球小将劲之外啦，咁啊唔知道足球小将大智慧会同阿小哲强会唔会帮手宣传下呢个东京嘅奥运啦吓。咁啊日本嘅奥运大神啊桥本圣子咧，星期二嘅时间就向呢个日本嘅媒体咧就表示啦，否认啊有为东京奥运设下明年三月举办嘅死线咁讲。咁啊，亦都咧就见得到咧好多唔同嘅，譬如系国际奥委会咧都已经之前讲过噶啦。咁啊，如果出年嘅东京奥运搞唔到嘅话咧，就不会再延迟嘅。咁所以咧，之前亦都有指啊话到咧就会喺明年嘅三月咧就会因应住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决定，到底顺延一年嘅奥运会唔会咧就喺明年嘅时间啊就举行啦咁样。咁啊，所以佢哋就话到咧就冇呢一个嘅死线嘅。咁啊，睇下到时。不过我觉得即系东京奥委会同埋本身国际奥委会咧都几两个唔同嘅说法， 哦，真系啊！ 之前咧都有啲即系你讲一句，我讲个第二句，咁都唔升嘅佢哋啲说话， 系 啊，所以都要口径一致咧，先可以齐心协力咁样办好东京奥运啊！ 齐心一致好紧要啊！听翻呢一只歌曲先 ，Superfly Together。 もし過去を 绍多一次啦，呢首歌曲嚟自一对嘅组合啊，咁啊 ，Superfly 嘅歌曲叫做 Together。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继续的晨光第一线呢，就有我哋国际新视野呢，要走到去呢世界各地嗰度呢，係搵一啲嘅趣闻同大家分享啦。咁今朝早上呢，彭仔呢就准备咗呢有两种动物呢同大家呢。 动物 係呀，有两种动物呢分别喺唔同嘅国家嗰度嘅。咁同大家呢去睇一睇究竟佢哋呢係有几百厌。系啦，呢两种嘅动物，系啊，包括咗有大家常见嘅狗仔啦，亦都有大家咧可能都系常见，不过要喺动物园先见到。 哦， 你屋企咧唔方会有嘅， 系 除咗公仔啦，熊猫， 熊 猫， 熊啊， 熊猫 ，panda， 系啦，系啦，唔系食物嗰个吓，系啦，熊猫，咁先讲熊猫咧。咁啊，话说咧，就喺丹麦啊，哥本哈根动物园啦，都有咧呢个熊猫馆嘅。 咦，系啊，即系又系 系啊， 即系咩？即系借俾佢哋嗰啲咯。 嗱，有呢个熊猫园啦，咁佢个详细嘅背景咧又冇多讲啦。 有冇讲佢哋叫咩名咧？唔知道。 有。 哦，好。 咁今次咧呢一个主角咧就叫做星二。唔知点解 嚟噶？ 系啊，星二。 星二啊？ 星即系星二代嘅星二。 系咯。通常都是碟字嚟噶嘛，谂住熊猫。 系啊，佢呢个唔系啊。 系咪星星同意意啊？两只嚟噶系嘛？ 不是啊，佢个名字叫星二，即系即系星星呢个 star 啦吓，即系明星个星。 系 二咧，一二嘅二。 系星二代。 好啦，咁呢一个嘅大熊猫星二咧，佢好恩皮啊！佢做咩咧？佢就逃走啊！ 哎呀， 喺动物园嗰度。 熊猫唔系好懒嘅咩？逃走都懒噶嘛，应该。 所以就话佢咧好百厌啊！就话咧阿星二咧，佢前日啊。就竟然咧系逃离呢一个嘅动物园喎， 吓走咗啊？ 点样走法咧？佢咧就沿住咧呢一个嘅有三排嗰啲电线嘅金属柱体咧，咁喺个熊猫屋啦，或者去个熊猫笼嗰度咧，咁叫熊猫屋啦，咁就爬咗出去。 哇！ 咁之后点咧？爬咗出去之后咧，就俾人发现咧，佢大摇大摆咁咧喺呢个动物公园嗰度咧喺度游荡喎。 唔系嘛？ 嗱，我相信咧。呢、这、一个嘅动物园咧，因为系未重开嘅，系啦，咁就呢一个事情咧就发生喺佢咧未重开嘅时候，因为疫情啊嘛，咁所以就系点解佢会自己爬咗出嚟冇人知道，兼且可以大摇大摆咁喺个动物园里边行嚟行去咧，就系、是、因为根本都冇游客。 我以为咧佢哋嗰啲侧边嗰啲叫做电线杆嗰啲通会真系通电有电流噶嘛？ 你想电死佢？ 我唔敢，佢国宝。 你系咪睇咗呢一个侏罗纪公园？ 可能系啊， 睇得多 可能系 好啦，咁结果呢当呢俾呢一个动物园嘅职员呢发现咗佢大摇大摆之后呢就即刻呢就走去呢捉返佢啦。咁点捉呢？原来个过程呢都系用呢个镇静枪嘅，都系系啦。咁镇静枪呢就制服咗阿星儿啦。咁呢就话呢整个过程啦，星儿呢就冇受到任何伤害嘅咁讲。咁呢就而家呢都会加强返呢一个叫做熊猫屋啊，嗰、那个嘅安全保安措施啊，以免阿星二咧再咁百厌咧自己走出嚟啊。咁、其实同一个嘅熊猫屋里边咧有第二只嘅熊猫嘅， 星三，星三， 唔系、哦、好奇啊，佢个名叫做毛笋。 咩啊？毛笋啊？ 笋系啊，笋系竹笋嘅笋，毛咧就一条毛嘅毛。 哦，毛笋。 呢一只毛笋嘅熊猫咧。阿毛笋咧，佢系女仔嚟嘅，咁阿星儿咧系男仔嚟嘅，咁唔知阿星儿系咪即系支持阿毛笋唔住啊？哎呀，同你咁耐好烦啊！你于是佢都夹硬要爬柱咧，就走开呢一个嘅熊猫屋，唔翻入去啊！ 到底有几唔中意个 partner 咧？佢 啊，咁啊要佢先知啦。咁呢个就丹麦方面啦，呢一种嘅动物啊，熊猫咧。好百厌啦，好啦，跟住讲嘅咧就喺澳洲，澳洲咧有一个家庭咧，佢都有一个好百厌嘅动物，不过呢一个动物咧就话小白屋企都有嘅就系、是、狗仔，不过个品种唔同，呢一只咧系一只寻回犬嚟嘅， 系 金毛寻回犬，呢一只嘅金毛寻回犬咧，佢咧几百厌咧，就话说咧，喺澳洲呢一个家庭里边咧，呢一只。 狗女嚟嘅，佢叫做 Ellie 啊 ，Ellie。 咁啊 ，Ellie 咧有一日咧就係落雨嘅時候咧，走咗出去出邊玩水喎，屋外邊。 哦。 於是咧整到成隻腳咧都係啲泥泞 啦，都衰嘅。 咁哇，咁唔好咁講。 作為一個主人，我覺得哇，我點解放狗嘅時候我特登拖只狗行？喂，你嗰啲泥你唔好行過去咁樣。 佢就特登行落去嘛。 好中意㗎。 好啦，咁佢咧玩完一身泥扮之後咧，翻到屋企咧就踩到成個地板咧都係泥啦。 嚇！ 咁於是咧俾主人發現之後咧，想話好嬲。想话好嬲教训阿 Ellie 嘅时候咧 ，Ellie 咧即刻就摆出一副 可怜样， 系啊，啲、哎、狗仔咧最叻噶啦，就摆出一副卖萌嘅可怜样，一对水汪汪眼睛望住你，我好无辜啊，即系嗰啲咧，咁啊令到个主人咧又唔敢咧，唔系话唔敢，唔舍得咧教训佢。咁點咧？唯有將咧佢呢一個阿 Ellie 咧咁楚楚可憐嘅扮可憐嘅賣萌樣咧拍咗做短片， 嚇、啊，然 之後擺上網，啊、結果咧講翻啲前因後果啦嚇、 啊啊， 結果咧呢一段短片咧爆紅啊喺網絡上，令到 Ellie 咧都成為咗咧大家咧即係好愛錫嘅一隻嘅狗仔啦， 厲害厲害！所以你話人聰明嘅，就狗仔仲聰明啊， 咪係咯？你會唔會咁樣去？ 我唔會，我係叻過佢嘅。 定系小白你屋企嗰只狗狗都会识得咁样卖萌咧？ 佢有时都会嘅。 啊，几好啊，几得意啊！讲到卖萌咧，就可能啲糖嗰啲系咪叫姜糖？ 姜糖 会觉得佢好萌啊？ 梗系会啦。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如雨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我醉，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蒙住个嘴，同你讲一声 I love you。 多想赶快归队。 八点钟之前揾你咧，就系姜涛嘅《蒙着嘴说爱你》，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啦。 两名区议员被捕，有市民昨晚在德辅道中一带集结，警方大规模截查多人，包括身穿反光背心的义务急救员，警员用胶索带将被捕人士的双手反绑，一名被截查的女子被担架抬走，离开的时候要戴氧气罩。行动期间有记者不满被警员推撞和辱骂，和警员理论。警方去年在旺角分别拘捕两名16岁的少年，涉嫌在反修例示威中参与违法活动。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和征询法律意见之后，两人被控管有任何物品、意图摧毁或者是损坏财产等的罪名。两宗案件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去年12月11号的晚上，有示威者在弥敦道近住乃路臣街交界一带按下巴士的紧急死火掣，警方拘捕一名16岁的少年，在他身上检获一支磨刀棒。另外，警方在去年11月2号在弥敦道拘捕另一名16岁的少年，在他身上检获一罐黑色喷漆以及一把万用刀。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83， 瑞士法郎 0.951， 加元 1.343， 人民币 7.078， 英镑对美元 1.271，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920 点，跌1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06美元，卖出1,713.9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啦，出翻去九龙同红隧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呢个时间，香港仔隧道啦，出翻去红隧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好长噶，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啦，近住日港居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再重复多次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仲系好长噶，而家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日港居对出。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车龙就喺大榄上斜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车龙都是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日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挤塞，龙尾在恒丰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甜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甜淡情怀主持周美欣。夏天到了，咁我揀嚟最有夏天气息嘅歌咧，就系 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John Travolta 为电影《Grease》里边所唱嘅《Summer Night》。净系听呢首歌嘅歌名，就知道佢几咁热辣辣啦。 逢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周美欣主持嘅《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诶，靓女，想食啲咩啊？ 唔该，一个午餐 A 冻柠茶。 午餐 A 吉列猪扒跟饭意粉定薯菜啊？ 跟民主啊？ 啊？ 跟民主啊？唔该。 民主真系可以当饭食。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学人串社科，讨论民主同经济究竟有咩关系？民主政权比独裁政权发展经济真系更有优势？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喺6月1号公布。 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啊，时间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8:11，继续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咧，呢一刻咧就多咗一把声音，就系朱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 系啦， 早晨 ，Hi。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咁啊，仲有啊 ，O 喺树啦，有我彭仔响树啦，吓。咁啊，今日咧嚟到呢个嘅6月10号啊，星期三咧。喺農曆方面咧，今天咧就係闰4月19嘅。今日咧原來又係好多適宜嘅事情喎、 哦。有咩適宜？ 例如咧？ 又係嫁娶啊！ 哦，又繼續娶新抱係咪？ 係啊， 娶兩個新抱。 或者嫁女啊？ 嫁兩個女。琴日嫁一個，今日再嫁一個。 哇！真係你呢啲講法我都嚇一跳啊！真係。好啦，咁咧就亦都適宜開光啊、出行啊。佛木咧就系啦，睇下你啱啱佛木啊，开市今日啊，适宜开市啊，亦都咧适宜出行、啊，系啦，适宜咧交易今日啊，移骰咧都适宜嘅，咁啊好多其他嘅工作啊或者系一啲嘅行动咧都话适宜嘅，咁啊至于话今日忌啲乜嘢咧，系忌呢一个嘅出货财啊，系啦。货物个货就财冇个财， 唔好借钱俾人咯，系咪？ 系咪呢类咧？嗬， 估 好啦，另外咧，亦都忌咧系作灶啊，灶头个灶啦，同埋破土啊咁嘅，咁比较少一啲忌嘅事项比较少一啲。今日咧就有利嘅适宜嘅事项咧，就喺通胜当中讲咧，就话都几多下嘅。咁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咁至于更加值得参考咧，就系天文台嘅天气预测都系。 天气又会令到你可以做啲乜嘢咧？吓，睇翻今日啦，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咧系一有阳光就热翻啲噶啦吓，去到32度，新界咧就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就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去到星期日咧嘅天气又会转为不稳定。现时嘅气温系29度吓，相对湿度84%。 系咁啊，好多啲散户股民咧都好想知道咧今日个市咧点样操作法嘅。咁啊，因为呢轮咧都又有新股又认购啊等等啦，咁啊，寻日又有啲嘅大动作啦，政府啊，关于一个嘅航空事业咁啊，究竟呢一啲对于投资市场嚟讲，会唔会有啲咩嘅影响啊，或者刺激咧？即刻咧同大家咧喺揾嚟财经达人一齐倾下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 ，Hadi。 早晨啊， 我哋今日咧一齐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Kenny。 系早晨。 系早晨啊，喂，睇下市况先啦。喂，六绝月咧就唔绝、啊，港股啊七连升、啊，并且咧创咗近三个月嘅高位啦。咁啊，琴日仲讲紧咧企唔企得稳噶？咁啊，原来企得稳、啊，琴日升280点啦。咁啊，企稳咗喺25000嗰度啦。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再发力咧？嚟个咧八连升咁样啊 ，Kenny 吓。 系啊，其实嗱，之前咧嗰几个礼拜我都有讲啦，即系所以我对后市系都好乐观嘅。不过咧，我都 即係講25,000点咧，就應該係都會有一啲阻力，會有啲反覆嘅。不過琴日一個勢頭好似幾勁咁樣啦，就想有啲即係想突破呢個係25,000点之 feel 啦咁樣。咁啊，似乎都係受惠翻嗰個資金流入，因為睇翻港紙方面非常之強啦。咁啊，同埋睇翻個市場方面嘅資金都係真係充裕啦。咁所以變咗都真係有機會咧，就突破25,000点。不過咧，我覺得就觀即係審慎啲，就睇下究竟能唔能企得穩先。因為其實講真，你由23,000点升翻上嚟都好好噶啦，即係基本上就已經將嗰個係之前擔心國安法嗰啲問題一掃而空噶啦。咁所以形成咗就即係唔好要求咁高住，睇下究竟可唔可以企咗25,000点先。不過氣氛啊，整體嚟講都係好嘅，但係就好似都係琴日咁講啦，都有個跡象嘅，小心啲就留意翻。啲資金又換馬嘅，由之前咧比較係即係帶動大市上升一啲新經濟股咧，就換咗佢啲傳統啲嘅股份嚟。 舊經濟股份，嗰啲地產股同埋能源股咧都有追捧同埋支持啊嚇，咁啊睇嚟大家都諗住啊新經濟。玩完一轮啦，或者炒作完一轮咧，系时候咧平稳少少啊吓。咁啊，讲开旧经济股份啦，应该要 Heidi 交俾你帮我哋讲下呢一个啦。 我相信航空股咧都可能系属于一啲传统嘅经济股份当中啦。想问下 Kenny 啦，琴日大家都留意到啦，呢个航空界咧都有个好大嘅即系一个资本重组嘅情况，就讲紧只293嘅国泰啦，都公告咗咧就系涉及啊呢个390亿元嘅资本重组方案啦。当中当然我哋会留意嘅就系政府会承担咗273亿元啦，例如就系买入呢个优先股啊，提供78亿嘅过渡融资等等啦。但另外一方面，我哋作为散户就会留意啦，亦都咧就会作出咗咧呢个系11.7嘅呢一个比例嘅 要公 股 啦，系啊。 咁啊，对于啲散户嚟讲啦，嗱，公股方面嘅情况咧，都睇到咧个价钱咧就系有折让嘅。咁啊，应该我哋去点样去部署或者要点样去留意咧？睇翻咯，嗱，11.7啦，每股就4.68啦，比起较早前收市价咧8.81咧，都有成折让46.9% 嘅，咁啊散股問，咁啊應該供唔供？應該點去部署下？ 係啦 ，Kenny 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啦。有啲散股民咧，唔係好似股神咁樣沽曬啲航空股嘅，總係諗住咧國泰又民安繼續揸住，咁應該點操作啊？ 嗱，我覺得今次嘅影響就唔單止係散户股民咁簡單啦，因為即係琴日都有啲同事問咯，哎呀點啊，國泰會唔會執笠㗎咁樣？因為大家都可能香港市民咧好多都有啲理情喺度啊嘛，點買嚟咋？ 我換唔到，換唔到個情嘢機票， 換到咁點算啊？冇機票換咁咪慘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影響嘅層面都闊嘅，唔係淨係投資者嘅。咁啊，投資者就更加兩難啦，因為咧嗱。供又唔係，唔供又唔係啊！即係講真就，因為你第一首先咧，11.7個比例係高嘅。第二咧，嗰個供股價咧個 discount 都勁啊，40%，即係話你唔供嘅話咧，有咩效應咧？俾人大攤薄大佬真係好緊要。供你陪佢玩，又唔知係咪？因為明知佢輸得咁鬼誇張，就其實今次咧要政府救咧就係好關鍵好 critical 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今次政府唔救嘅話咧，就真係會接敗啊！因為你睇翻。佢頭嗰4个月咧已經蝕咗45亿啦， 啊、 每個月燒緊嘅錢咧係講緊10几-20亿計，咁佢股東資金都係講緊200亿都唔夠，咁你咪好快玩完咯。咁同埋你而家嗰個係最慘就係個 revenue 咧係即係跌得好緊要，你而家係講緊個運力咧係講緊用緊5% 都冇，唔係跌咗5%，係得翻5%，即係跌咗90几%。咁基本上你個收入就係、跌得好誇張，你可以當冇收入咁滯啦。但係咧你嗰個開支，你啲航空公司咧。唔係話你唔飛就冇開支噶嘛？你啲飛機泊喺度要錢，要維修啊，各樣啊，咁同埋出人工全部都要錢噶嘛。咁所以變咗係基本上你陪玩噶啦。如果你供嘅話，都即係要睇下幾時係可以轉翻好咯。咁呢個就係好被動嘅，因為就今次係講疫情問題嘛。就算你譬如你香港而家即係本地確診個案都冇啦，基本上咁，但係唔代表人哋會俾你飛去即係第啲國家，唔俾你飛入。代表可以開翻關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啲因素就會好被動咯。所以作為投資者就真係兩難嘅，我就覺得有好多股票買嘅其實就 係啊， 係咪？咁你明知個不明朗因素咁多嘅，咁就其實就無謂抌錢落去咯。 但問題你唔買新啫，即係可能，我揸住供唔供嗰下，供就要擺錢，唔供又被攤薄，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感覺。 如果唔冇嘅，我梗係唔諗啦，講真，一定唔會諗啊。但係而家個頭痛問題就係話咧，你已經有嗰啲人咧，究竟供唔供好咯？咁所以變咗咧，我自己覺得就我都唔係話特別太過建議你供落去咯。 嗯 咁啊，所以散股民咧都要留意翻 自己脚嘅数吓。 系啊，咁当然有啲， 你要有个，除非你有个好长嘅持有嘅心态咧，咁就唔同。因为咧嗱，佢都又唔系完全冇希望冇亮点嘅，因为你而家佢系旺力嘅5%唔够嘛，咁其实如果你 恢复翻， 慢慢系过去嘅话咧，其实你唔好话讲佢翻去七八成嗰啲啊，咁你先讲翻去五成六成嘅话咧，佢可能都有一阵好劲嘅，如果嗰阵劲嘅话咧，我建议就可以考虑就沽咗佢，因为你参考翻内地嘅情况咧，啱啱民航总局咧内地就公布咗3月5日嗰、那个嗰、那个客运嘅情况，咁佢原来已经系翻去咧，就系、是、旧年嘅61%喎。 系， 咁即系喺复工复产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其实佢都翻去61%嘅话咧，咁其实个数字都系唔错。咁但系当然内地系好唔同啊，因为内地你好多系 domestic 嗰啲， 内陆机啊，内陆机啊， 系啦，内陆机，咁就唔会受别人去限制啊。但系你而家香港国泰就。冇 domestic 咁，即係你飛去 國際航線 咧，咁大部分都可能係境外噶嘛，咁所以變咗就會被動啲。 係，同埋政府嗰錢。計下數好似夠燒一年嘅啫，咁啊根據 Kenny 頭先嘅分析，睇下一年之內能唔能夠疫情好轉啦， 可以出去玩咯。 係啦，如果唔係就山股民都幾閉翳下，咁啊即係 Kenny 都建議大家即係未必供或者換一換馬啦。咁啊對上會唔會換翻啲舊經濟股份呢？今日咧即係就講下啲舊經濟股份啦。咁啊琴日講咗地產股嘅板塊啦，Kenny 都不太樂觀，又但係咧今日又可以講啲內人股喎。咁啊琴日內人股咧都有幾大嘅升。福啊吓，咁啊，有人拣股票啦，可能之前咧买嗰啲ATMX 啊，赚咗啲啊，有好多香港嘅股民都系咁嘅，最后都系中意买翻内银啊咁样嘅，咁啊呢、這个板块拣股份有啲咩可以留意下？ 内银咧，我觉得就会比较好稳阵少少，因为点解咧？第一首先佢哋嗰个股值都真系低啦 ，P book 同 PE 都系好低嘅。第二咧，佢個息率係真係高嘅，講緊可能5厘幾，甚至乎有時係6厘。咁但係同埋派息嘅情況，我覺得會係穩定，確定性會高好多，穩定性好多，因為佢始終都要派俾即係阿媽啊嘛。咁唔係好似匯豐咁，可能突然間冇派咁啊弊啦，係咪先？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如果你話買內銀，我哋穩定收息，你當好似揸債券咁樣，其實係 OK 嘅。咁但係你當然都唔好期望話一個叫高增長啦，因為始終內銀個業績都唔會高增長啊嘛。但係就正在係穩定咯。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頭先你講到話啲錢可能最後都翻去啲傳統股，我覺得就未必係，因為而家咧。即係潮流唔同咗啦，係 可能去 潮流 抽身股係咪？去曬 係講新經濟啊嘛，即係我哋日常生活都係新經濟圍繞住我哋，可能手機啊，上網去買網購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直播啊等等各樣嘢都係新經濟嘢嚟嘅。咁所以同埋尤其是而家留意翻啦，好多 game 經理咧，即係尤其是喺啲內地嗰啲資產管理公司啲 game 經理好大房好後生噶，即係講緊可能30多歲。 哦，即係佢哋接觸嘅嗰啲都可能係啲新嘅經濟股份係。 係啦，佢會唔會買地產股？會唔會買銀行股？我覺得唔會啦。咁所以啲錢其實揸咗喺一啲比較後生嘅批人裏面嘅話咧，其實個投資方向都會變。 系咁啊，散股民又可以留意翻啦。 但系可能佢整啲基金出嚟都真系要再分清楚下，你系究竟系边一类人啊？ 系啊，咁样吓。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Kenny。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好嘛？唔该，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近排真系越嚟越热啊，好易会中暑噶。 系啊，你开工咧要小心啊！喺炎热天气下开工咧，体温会上升，身体咧亦都会透过排汗去降温。但系当排汗都唔可以令到身体有效降温嘅时候，就会开始觉得头晕、头痛、呕心、气促，甚至系神志不清啊！若果体温咧进一步上升，去到摄氏41度或以上嘅话，更加会令到身体痉挛甚至昏迷的。 放心、哦、我们有做足预防中暑的措施，例如尽量安排在日间较清凉的时间，以及在有盖有遮阴的地方工作，以及会在工作地点提供风扇或者吹风机加强通风。 而在酷热的时段开工，管工仲会定时安排我们在有盖、有遮阴和空气流通的地方定时休息。 你哋嘅地盤咧有供应足够清凉嘅饮用水俾你哋随时饮用噶嗬？ 梗系有啦，我哋一定要多饮水补充水分。另外，穿着合适嘅衣着都系好重要噶，例如通爽质料同浅色嘅衣服可以帮助散热啦。连颈挡嘅安全帽可以保护颈后部位免被晒伤，而防晒手袖就可以阻挡有害紫外线，保护手臂免被晒伤嘅。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三齐齐松一松， 热热快过三关挑战站，小白白元浩即管放马过嚟。 师兄祠堂，师兄的禁区，爱的话题，点少得音乐情人郑子成。 二台六月三十分，真系噔噔噔噔噔。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咦，原来今日晏昼啊，小白都要出现喺 二台深一分，噔噔噔噔噔， 系啊，糖水滚糖鱼啊，阿 Hi， 佢系去咗边个节目啊？今日会就 Give me five， 晏昼五点到七点， 系啦，咁啊，睇下有啲咩挑战一下先。 咁、哦、你可能即系做呢个节目之前，你又会跑个山先啦， 唔会啦， 跑个山运动下先。 要换胎啊，今日 系啊，佢要换胎，佢爆咗胎啊，架车。 今朝啊， 系啊，今朝爆咗胎啊，所以急 call 阿彭爷翻嚟帮手顶住先啦。 系咁啊，你好忙碌啊，今天会 好忙啊，好忙啊。不过五至七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几特别嘅节目时段嚟嘅。 你以前有做过呢个时段？ 系啊，我以前第一个电台节目就系 做僆仔嘅时候。 系啊，啱啱僆仔帮手听电话都未开麦嘅时候， 轮住嚟试啊， 都系五至七。 系啦， 系啦， 冇错。咁啊，你都系再作 有啲情意结啦，有个唔同嘅身份翻去，咁因为 再作逢甫， 再作逢甫，去到呢个时候炒人哋，做得咁好噶啦。 好，咁啊呢个时候有样嘢要话俾彭爷爷听嘅又系乜嘢咧？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叫做亚洲人啦，或者系啦，亚洲人都会觉得咧乌鸦咧系一种几。 哦、不长啊， 不长嘅， 系啊， 嘅鸟类。 喂，唔系喎，喂，西方人咧，都好似是乌鸦，都唔系一种即系特别吉祥嘅动物、啊， 可能觉得佢几得衰啊！ 你睇啊， 华人都话你乌鸦嘴啊，乌鸦口都唔系好事咯。 你睇啊，嗰啲童话故事啊，啲巫婆啊，变身嘅时候都系乌鸦， 天空嘅天色嘅黑咁样 嗬。咪咯，嗰啲凶兆啊，鬼片咧都系只乌鸦。 乌鸦咧都系俾人嚟感觉一种咧，即系邪恶啊，即系衰啲啊咁样 暗黑嘅禽鸟。 咁如果要揾啲乌鸦得意啲嘅面咧，都有嘅。记唔记得细个有套卡通片叫 IQ 博士啊？ 咁点啊？ 系 IQ 博士咪成日嗰只乌鸦飞嘅傻瓜傻瓜傻瓜咁样嘅？ 嗰个就可爱版， 嗰个系乌鸦嚟， 嗰只乌鸦嚟嘅，黑色嘅就即嗰只系乌鸦嚟嘅。好啦，咁但系啲人成日喺度问咧，点解会乌鸦会喺度嗌傻瓜傻瓜咁样嘅咧？啊，原来有得解嘅、哦。原来呢一个乌鸦咧喺日本咧，其实佢哋闹即系话人哋傻瓜蠢材嘅时候咧，咁其中一个嚟自关西嘅读音咧，个日文叫做阿呵嘛。咁如果你睇阿珂係啦，咁阿珂即係話 傻瓜， 好傻啊你咁樣嘅意思嘅、哦。好啦，咁佢咧呢一個嘅叫做日本嘅烏鴉咧，佢、哋真係有人研究過，原來喺佢哋叫做發情期嘅時候咧，佢、哋通常都係啊咁樣嗌噶嘛。 哦， 係啦，哇，好似你真係好似。 梗系啦，我做乜都得噶。 咁你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声演埋乌鸦咧？佢发情期嘅时候嗰个变声啊，佢系咁啊， 好似你 嗱，啱啱系小白做嘅吓，彭仔演你一次啊， 我唔识啊呢个， 佢啊哦咁样嘅， 由低音变高音噶， 好似啊哦，系啦。咁阿珂咧，其实关西话嚟讲咧，即系代表蠢材啊你，傻猪啊你咁嘅意思嘅， 系 由发情变闹人， 系啦。咁原来所以啲人听听下之后就发觉， 佢点解会嗌傻瓜嘅？ 个样已经衰噶啦，飞过嘅时候仲喺度闹人、啊。 所以喺卡通片就用咗咁樣， 冇錯啦。其實烏鴉咧，所以啲人就會覺得，咁佢真係識講嘢嘅。 哎呀！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架坏车啊，喺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丽城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丽城花园噶。咁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桥中间咧较早前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交通意外嗰个车辆咧就已经移咗去路边噶啦，咁就唔系好阻行车线嘅啫，但系一带挤塞就喺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移咗去路边啦，唔阻行车线嘅，咁但系一带就挤塞。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翻红隧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半个钟左右啦，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啊，龙尾断断续续咁样啦。去到香港仔中心咁远噶，就系香港仔隧道去翻红隧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噶，咁龙尾咧去到香港仔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因为头先讲咗一个坏车咧，就影响咗，咁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咁样去到香港仔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都有龙尾啊，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深水湾道同埋南丰道交界噶，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去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掩埔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咁茶果岭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伟乐街。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浪翠园四期。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台六月新乜分， 曾志豪同你寻开心。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跑过马拉松噶喎， 一次咋，但系睇咗好多次医生啊。 佢好中意睇书嘅， 梗系啦，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嘛。 佢好有正义感嘅，咩都唔怕。 不过怕老婆咧。 Hello， 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曾志豪。 想了解我多啲，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振鹏、 朱海婷、 阿O、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8:40噶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咁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啊 Heidi 朱海婷同埋小白白元浩咧，为大家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亦都系多份咧本地中文主要报章咧佢哋嘅头条报道嘅内容啦，就有关于咧因管理不善而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咧排名跌出三甲嘅国泰航空咧，就话佢冧档咁，咁政府咧要公帑救亡，咁呢一个嘅内文咧就话咧，国泰寻日咧就公布啊，390亿元嘅资本重组计划嘅，咁啊获得咧港府首次咧向私人企业嘅国泰咧系泵水咧，总共系273亿元。咁注资之后咧，政府持有国泰啊大约系6%嘅股权，可以委派咧两名观察员系进入呢个董事会，但系就冇咧投票权，以及咧系无权影响国泰业务营运嘅。咁政府强调咧，注资系为咗保住咧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重新咧就唔会入主国泰嘅。国泰咧就话啦，若果冇注资，将会倒闭。咁而根据国泰二月至到依家每个月咧系亏损达25亿至到系30亿元嘅。咁若果情况持续嘅话，今次集资咧最多只能够咧即系烧钱啊，烧银纸咧，大约系一年啦。有学者认为啊，政府出手嘅举动咧系鲁莽啊，就如同咧揾纳税人扮，咁啊势必咧加剧啊本港嘅财赤咁讲。咁啊，呢一个嘅情况咧，其实都系受到呢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啦，因为都重创咗旅游同埋航空业界啊嘛，咁啊令到咧国泰航空亏损咧扩大嘅。截至到今年四月咧，国泰以及系国泰港龙啊录得嘅未经审核嘅亏损咧就系45亿元嘅。并且屡次咧就系传出咧大裁员啦，同埋系重组架构。咁而国泰及其相关公司咧，寻日早上咧已经停牌噶啦。咁寻日晏昼咧就喺港交所上再公告，就系宣布呢个390亿元嘅资本重组计划嘅。咁以公帑注资私人企业嘅准则咧，系要减低关键行业内嘅系统性风险。咁啊，我哋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佢就解释指出啦，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咧，并非一日可以建立嘅，因为牵涉啦好多航权啦，入场门槛高啦，所以佢反问啊，航权是否就咁啊拱手相让呢？若果内地或者系外国嘅航空公司系取得本港嘅航权，而并非咧本地航空公司，咁对香港咧未必有利咁话。佢指今次咧就属于中期投资啦，预计国泰3年后先至会系还清债务嘅。咁至于国泰航空主席啊何以礼咧，就感谢政府资金支持啦。若果系冇资本重组计划，国泰或者会有倒闭嘅风险，所以今次资本重组咧对国泰生存系十分重要。咁话呢个嚟自今天咧系《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睇下《文汇报》方面嘅要闻啦，就讲到保就业仲有位，要申请就快。新型冠状病毒嘅肺炎疫情咧，严重打击香港嘅经济。特区政府咧透过防疫抗防疫基金资助雇主出粮，希望保住打工仔的饭碗。至今咧就系接获近150,000名雇主的资助申请，占咗政府当初预期的一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有需要的企业咧就无需担心被污名化，赶紧咧喺星期日即系14号之前咧，第一期申请截止期限前咧就要申请啦。另外佢亦都表示啦，之前未受惠的建造业、长散工、洗衣业、职业介绍所同埋咧汽车维修店等等嘅行业啊，以及公众咧将会纳入咧基金嘅支援范围嘅。 防疫抗疫基金的保就业计划第一期的申请将会星期日就截止的了。特首就呼吁有需要的企业真的要尽快申请，不要怕被污名化，因为他讲到这个保就业计划是要展示大家共同努力共度难关，只要雇主或者企业经历过这段时间的生意下跌出现困难，如果是没有政府帮助就真的可能要裁员了，所以他促请各个的企业就尽快提出申请。原先的这个的保就业计划就可以惠及27万名的雇主，但是现时政府只是接获14万8519名的合资格雇主申请，占原先计划的 55%。 另外自雇人士的申请就有19万4369份。特首就讲到政府已经完成了25500份的雇主申请，当中 97.8% 就属于雇员人数在50人以下的中小微企，有关公司会在今天就接获通知，最快星期五就会接获政府的工资补贴转这个拨款的转账的了，比起原先计划要在本月底才能够过户是快了一个星期的。部分的行业和公众在两轮的防疫抗疫基金都未能够受惠，林郑月娥就表示基金将会动用100亿元进行这个补漏拾遗的工作的，包括就是建造业的长散工，亦都会就是有刚才讲过洗衣业、职业介绍所等等、汽车维修店等等，以及这个洗碗工场都会是政府就是这个补漏拾遗工作所包括的行业的，大家可以留意回各位雇主下。 好，麻烦 Heidi 再看看来自明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就是昨日就是去年象征反修例风波爆发的百万人游行一周年，警方在这场的风波里面总共拘捕了就是8986人，当中612人就被控暴动罪的。上年7月1号示威者闯入立法会，并且一度就占领住会议厅，艺人王宗尧、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孙晓南等人士亦都就是被控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的。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就再提堂。孙晓南、刘永康等人昨日在社交媒体披露收到律政司加控他们暴动罪的消息。今日而身在美国的港大学院前总编辑梁继平今日亦都承认收到就是法庭的传票，他批评香港政府利用暴动罪打压香港人的自由，反问自己是否已经沦为政治犯咁讲噶。根据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本案被告原被告控的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最高可以就是判处2000元以及监禁三个月。至于公安条例下的暴动罪，最高就可以就是判处监禁十年。在众多的被告入面亦都就见得到其中周乐谦在今日亦都会被撤销所有控罪，但是另外一名的男子吴志勇就会被正式起诉。今日他昨日社交媒体承认遭到警方预约拘捕以及就是控以暴动罪。根据了解，除了原有的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控罪之外，律政司将会加控所有被告的暴动罪。据讲，案发当日立法会闭路电视拍摄到就是部分被告的容貌，警方事后亦都有在现场就检取指纹的。而王宗尧被指曾经就是同记者以及其他的示威者对话，他的容貌完整咁样就被闭路电视拍下。咁佢自己亦都喺 Facebook 嗰度講到咧，就係話其實由9月30號拉我哋當日已經好清楚，係所有大是大非嘅日子之前作出咧咁高調嘅動作。咁佢自己話到啊，政府咧只係想嚇走其他想發聲嘅人，同埋咧就轉移焦點咁講。以上嚟自係明報嘅報導噶。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蘋果日報》嘅內頁要聞啦。咁喺呢一版嘅新聞當中咧，就係講到話咧，一年前嘅6月9号咧就103万人咧走上街头就抗恶法，一年后啦，香港人咧继续坚持五大诉求，流水式咁参与咧系69香港人抗争一周年港岛区大游行，咁就高叫口号啦，亮起手机灯啦，向世界展示咧无忘初心。咁经过一年抗争咧，仍然咧系未即系。喐到呢一个政权啊，咁啊参加者咧都话咧唔会放弃，就话啦你唔知做咩有用， 但有啲嘢咧你唔做誒會後悔咁話。咁警方咧再以係強硬嘅手段啦去鎮壓啦，咁全晚咧拘捕最少係50人嘅，包括有3名咧元朗區議員。咁呢一個抗爭1周年咧，網民發起港島流水式遊行，喺傍晚嘅6點鐘，尋日嚇傍晚嘅6點半鐘咧，咁人潮開始咧就喺遮打花園以及係中環長江中心一帶咧聚集噶啦，有超過1000人咧就沿住皇后大道中咧遊行啦，高叫咧就香港獨立民族自強等等嘅口號噶，有人咧亦都展示印有港獨字句嘅旗幟添噶。咁呢一个嚟自今天咧，就系《苹果日报》嘅内页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经济日报》方面嘅港文啊，旅游就在香港谷深度游消费噶。嗱，新冠肺炎疫情缓和啦，刺激本地经济同埋旅游活动咧，亦都随之而起。旅发局下个星期一，即系15号咧，就会正式推出啦长达3个月嘅大型推广计划，就系、是、叫做旅游就在香港，英文嚟 Hello Hong Kong， 鼓励啊本地嘅深度游同埋刺激消费。更加计划就是跟信用卡公司合作发放消费链的优惠，吸引市民消费更加多。有立法会议员引述港府就说到正考虑逐步放宽限聚令的人数，盼业界尽快落实，有助本地的旅游业。说回这个旅游就在香港的计划，就是推动发掘本地的市区郊外的旅游路线，亦都会推出本地特色的一日游的旅行团，类似就是绿色旅游等等的深度游，并且咧就系会同时嘅建立网上嘅优惠平台，罗列咧超过10000个食买玩优惠，分门别类咧就系俾市民去查看嘅。日后如果其他地区嘅旅客重来嘅时候，就系会咧喺网上平台推出其他嘅语言啊，形容就系一物二用。既然市民和旅客都不能出发去旅游，不如香港人自己做回本地的旅客。现时的情况其实讲回就是跟2000 SARS 的时候有些分别，因为当时香港于疫区除名之后经济就很快恢复，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就影响全球，只能够按部分疫情有改善的地区，互相建立就是这个旅游气泡，为恢复旅游就是做好准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旅游就在香港，我们在香港自己消费一下， 要 Hello Hong Kong 嘛，是吧？ 是啊， 好，麻烦 Heidi 再看看就是房屋方面的问题。星岛日报有一个专访的，内文也都讲到就是香港房屋供应紧张，现届政府锐意大增就是过渡性房屋，尽快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预计明年开始步入就收收成期啦。咁啊，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接受咧《星岛日报》专访嘅时间透露啊，当中分别咧由3个不同发展商负责建造嘅项目，由于咧就较具规模，同埋咧就系效益较大，将会以咧就小型屋村嘅模式咧去到发展啦，引入咧就系公共嘅共享空间啦，咁啊市集，甚至有农耕等等设施，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吓，希望就系出嚟都系嘅非常之实用啊吓，亦都咧就会提供我所需嘅起居配套噶，等居民咧可以住得有尊严咁讲。咁就早前将未来3年嘅供应目标上调5000个嘅单位，陈凡指出已经初步掌握咗当中1至2成单位嘅所需用地，并且就会邀请发展局重新就系检视有否就有更加多嘅短期之内不会发展嘅土地可以俾佢哋用噶。陈凡指出目前已经有大概就系1000个嘅过渡性房屋单位可以俾人入住噶啦，估计最初嘅3年目标嘅供应量10%啦。对于外界认为大部分过渡性房屋的项目推展进度仍然缓慢，他指出其实多个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去到兴建，明年开始稍后时间就会有不同的大型项目去到落成，当中规模较大的就是恒基和博爱医院在元朗锦田江下围合办的项目，可以提供1998伙，预计明年底之后就可以逐步落成，甚至会推出第一期， 越住越入、啊、我听到我知边头博爱再入一点 卫星城市咯， 希望啲交通配套做翻好啲啦，咁就 系啊，最紧要呢样嘢吓。以上咧就嚟自《星岛日报》嘅专访噶。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Superfly 嘅主音越志志凡，感觉人同人之间嘅距离一渐疏远，要将人嘅距离拉近，最好嘅方法当然系用音乐啦。佢话人同人之间嘅见面，每一次都有唔同嘅感觉。 佢亦都知道人应该无时无刻咁样去成长，所以更加要珍惜眼前嘅一切、眼前嘅朋友，同时亦要心存感激。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Superfly》，Together。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Superfly Togeth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端梅干面条， 神光第一线，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Heidi. Good morning, 话梅姐。 吓得我啊！今晨早咧就出呢一个嘅啊，食酸梅干啊，我都未得嚟摆粒酸梅干入个口，就要变呢一个抗疫强人啦。 都未变个米字嘴嗬。 咪系咯，大家 好。 吓呢啲啊，你哋嘅童年回忆啊。 搵个电话亭先。 好，嗱咁啦，我。华梅咧都已经变身做呢个抗疫强人啦，咁所以今天咧，我都要同大家继续讲下食啲乜嘢咧可以增强我哋嘅抗疫力啦，吓、 嗯， 同时亦都咧令到我哋嗰个嘅心情咧可以好啲咁样噶，嗬。 系 嗱，咁啊喺过去两日咧，我都有讲啦，包括咗系饮绿茶啦，咁同埋咧就食一啲咧系含叶酸好丰富叶酸嘅。一啲嘅蔬菜啦，咁、可以等大家咧缓和一下个心情嘅。咁今天咧嚟到第三次啦，咁我咧就准备同大家讲咧，你可以咧多饮一啲咧系低脂牛奶喎、 哦， 系啦。低脂牛奶本身咧，牛奶就已经系好有营养嘅啦，吓、咁啊，低脂牛奶系可以做乜嘢啊？原来呢都可以帮我哋补充呢一个维他命 D 嘅，吓、因为呢我哋喺抗疫嘅过程之中啦，吓、可能呢都会出现一啲焦虑啊，烦躁啊、心情低落啊咁样嘅，咁呢就系当我哋身体咧缺乏呢个维他命 D 嘅时候呢，就会有呢啲嘅状况出现啦，会令到我哋呢觉得有一种呢焦虑不安咁嘅情绪嘅。咁如果係唔想呢啲嘅情绪出现嘅话呢，咁所以呢有啲专家研究呢都话啊，你可以尝试饮下啲低脂牛奶嚟到去补充返维他命 D 啊，咁、呢都可以呢帮助到我哋呢喺呢一个嘅抗疫期间呢，如果有呢一种嘅心烦焦虑嘅状况啦，都希望能够呢可以帮你缓解返㗎、 哦。原来喺低脂牛奶係特别即係充足嘅维他命 D。你知唔知我哋女士们踏入咗呢个年纪係饮高钙低脂添。 哎呀， 绿色嘅买牛奶， 点解唔直头饮嗰啲脱脂嘅咧？点解？ 又完全脱脂又唔好喎、 你 要需要適當嘅脂肪， 係啊，你都需要噶嘛。咁人哋啲專家研究咗，咁就係咁啦。你參考就參考，你唔好博古得唔得嘅啫。 唔敢。 你最多唔好飲啦，你啊，怕你啊，真係啊。 怕咗我，專家都怕咗我。 咪係咯，咁呢個維他命 D 咧，咁如果可以幫助到大家嗰個嘅喺焦慮不安方面咧有所緩解嘅，咁都可以參考一下。如果有些朋友他觉得呢即係呢個嘅牛奶啦，嚇咁佢可能都擔心咧，如果就咁飲全脂奶咧、會好肥啊嘛，咁所以咧低脂咧就會容易接受啲啦，係咪低脂嘅呢、牛奶補充翻咧維他命 D， 咁咧希望大家咧飲過之後呢可以咧令到身體係啊冇咁煩躁啊猛整咁樣又焦慮又唔係幾好啦嘛。阿蕭伯你都要飲。想想我怕你今天 有啲心情上面想上落落。 五点钟前好饮啊你。 好。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嗱，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低脂牛奶，要饮多啲，助你抗疫，补充维他命 D。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兴芳路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仍然挤塞噶，龙尾就喺油金头噶。荃湾路出九龙近兴芳路慢线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排到去油金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另外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都系比较繁忙咯，龙尾喺窝打老道，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就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我叫 Amy， 我是印尼人。我夏天最喜欢喝椰青水，因为喝完很凉爽，同埋啲肉食落去咧会好滑好好味。 想知道印尼朋友点样投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 ，Barbie、Shinsa 先陪嘅 Beautiful Sunday。 台子 O 投资 O2O。 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港股市况咧，相对非常乐观啦，连续升咗七日啦，有冇机会咧升埋第八日啦？郭生 睇翻隔晚美股就有啲回吐嘅，咁啊，道指都跌咗300点啦，咁系啲科技股表现啊比较突出啲，咁啊啲 ADR 咧即系都偏软嘅，咁所以今日应该就会有翻少少调整出现啦，咁但系个幅度未必太深嘅，因为近期就睇到个市况咧就强势股同埋啲弱势股有更换嘅情况，之前啊好强势嘅新经济股最近就有一啲获利回吐啦。咁反而就一啲傳統類嘅藍籌啦，近期因為個股值跌到好低殘啦，有啲資金嚟追下啲落後嘅。咁啊喺呢啲嘅傳統類嘅股份支撐之下咧，個指數表現就唔算太差啦。 咁暫時就睇翻個指數可能喺24,500啊到25,200啊到呢啲位置啦。上落為主先，咁啊短期就可能一個上落市嘅形態先嚇。 嗯，大市就咁樣走向啦。今日聽眾咧，謝小姐就問只咧302中手油啊，咁佢就3.4攞貨嘅，咁啊現價咧就去到啊2.75呢啲咁嘅水平啦。咁啊問下郭生，應該短線點操作啊？溝唔溝貨好？同埋只股份仲有冇潛力再上升咧？ 嗱，就睇翻手油股啦，即係都。要睇佢自己本身開發嘅遊戲能唔能夠受歡迎嘅，咁啊好多時就會出現一啲比較大上大落嘅走勢啦。咁所以即係一般投資者可能投資類手遊股嘅時間咧，盡量就可能喺個注碼方面咧要分散少少，尤其是近期都又多咗一啲比較龍頭嘅手遊巨企啦，即係過嚟掛牌咧，就係網易啦。咁啊，所以就即係雖然就同你個買入價有一段距離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可以等待嘅，因為即係佢自己本身都有好多IP 喺手啦，咁嚟緊開發一啲受歡迎遊戲都有機會嘅。咁但係你話再加注碼入去即係樓底嘅話咧，我自己就覺得個風險可能大少少，我會建議就即係保持住呢一個倉位就算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自由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晒，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9:12，继续晨光第一线。咁我哋攞咗好多一啲咧投资上面嘅灵感啦，一啲嘅资讯啦，咁接住落嚟咧，又要学第二啲嘢噶啦噃。 系啊，学下啲国家地理杂志嘢。 咁通常有一啲嘅刊物咧，老老实实，我自己就唔常睇嘅。 我都系。 阿 Heidi 个样似常睇 啊， 我而家都系陪睇咋，自己以前真系都冇乜睇，而家有阵时。因為小朋友可能要他們看多些不同的雜誌，同埋要拿一些真的雜誌看，就會 實體 表面上是陪他看多了，我自己 咁有陣時喺咖啡店的時候咧，等人啦，就懶叻咁樣就揭下呢啲有呢幾本書嘅，通常會懶係嘢揭下啦咁樣。 咁我哋係扮高深啦，但係人哋究竟每一期啊嗰啲嘅課題啊係探討啲乜嘢咧？咁都值得大家咧去了解一下嘅。咁今朝到我知道咧就阿麥斯巴比咧，阿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咗咧相关嘅朋友咧，同我哋讲下咧呢一期佢哋嘅课题系探讨啲乜嘢喎吓。 9:00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同大家放眼世界啦。今朝早咧请嚟国家地理杂志香港总监啊 Ivan， 早晨啊 Ivan。 早晨啊 ，Bobby。 嗱，咁今次咧见到你哋嘅封面咧系好可爱嘅企鹅嚟嘅。 系啊，嗱，即系其实呢个封面咧，我哋都系精心挑选过。点解要拣呢张相咧？嗱，你见到两只大嘅企鹅啦，佢中间咧夹住一只好细嘅 BB 仔喺度啦。咁其实我哋就系想表达下咧，而家咧企鹅呢个种族啊，佢哋系面临紧呢个灭绝嘅危机啊。咁佢好细嘅 BB 仔咧，将来系好可能冇机会成长，冇机会长大嘅。 咁我相信其实都好大嘅因素系同我哋地球暖化一啲环保嘅议题有关，系咪嘅咧？ 系噶，你都非常之聪明啊！其实好多人咧觉得咧，而家冬天好似越嚟越冻噶、哦，咩全球暖化、咩气候变迁真定假嘅，其实有啲咁嘅质疑啦。咁好多时咧，一般嘅民众咧，其实咧又误解咗气候啦，同埋呢个气温嘅，即系气候呢样嘢咧个名词咧，其实咧大家唔好误解，佢唔系讲紧话你今日即系 几 多系几多，系啦。它是讲紧一个长时间，即是可能是讲紧1000年、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个尺度咧，佢一个变化嘅。所以就千祈唔好讲紧话，依家你突然间冻，突然间有热，咁我哋先正感受到呢个咧系极端气候嘅变化，即系热嘅时候变得好热，冻嘅时候变得好冻咧。其实正正系体现咗咧，我哋话气候变迁咧嗰个影响，即系其实就系咁样显示出嚟嘅。 咁當然啦，嗰、那個氣候變遷、地球越嚟越暖嘅時候咧，就係、是住喺一啲冰棚上面嘅生物咧，最容易咧受到影響嘅。咁呢啲冰棚上嘅生物嘅話咧，我諗大家可能第一個念頭諗到嘅就係、 北極熊。 北極熊啦。咁前嗰段時間咧，大概一兩年前咧，有張非常之震撼嘅相咧，可能非常之多人咧喺社交媒體都見過，就係、是一張骨瘦如柴嘅北極熊。即係瘦到咧，即係皮包骨咁樣嘅，跟住好可憐咁樣。嗰張相出嚟之後咧，其實就好多人都關注緊北極熊個命運係點啦。咁佢其實嗰個氣候變遷對於佢哋呢種生物嚟講，係咪真係有非常之嚴重嘅威脅啦？咁、我哋今次咧呢一期咧，即係將大家啦由北極咧拉到去南極嚟關注一下嘅。咁、南極嘅生物咧，其實咧都係好值得我哋去關注。咁最標志性嘅生物咧，就係、是、呢、這個帝王企鵝啦。 咁亦都見到咧，其實有好多咧入邊嘅照片咧，都係影一啲企鵝嘅群族啊，甚至乎係佢哋一啲生態喎，係咪咧？ 係啊，其實咧今期咧同我哋過往雜誌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嘅，比較温情少少，比較温馨啲啲嘅。咁我哋可以即係從我哋嘅照片咧，可以見到咧呢、這個企鵝嘅愛情故事喺一年之間咧係點樣發生嘅。但當然啦，即係我哋要表達呢、這個佢哋面臨嗰個絕境咧，所以第一張照片咧。都是比較絕望啲嘅，即係兩隻企鵝企喺一個一望無際嘅即係冰 地 上面，好似好孤單咁樣，好似好絕望咁樣。咁但係你第二頁咧就見到張相咧就係、是、哇好多黑衣人啊！ 好多企鵝並排曬肩並肩咁樣，全部堆埋一齊。 係啦，你喺香港見到好多黑衣人咧，可能就係有即係、就是、有事發生緊啦。咁但係喺南極咧，見到呢一批黑衣人咧，就係、是、其實佢哋一啲係雄性嘅企鵝就圍埋一齊。咁、其實係大家咧都係腳下邊咧。是有隻蛋在這裡的、即是大家所有的雄性企鵝呢是聯埋一起呢團結力量大啦，大家在一起取暖、保護緊他們自己的蛋。咁由呢張相我們見到呢就是其實孵蛋這樣東西原來是 男性做的。 咁阿媽去咗邊咧？咁我哋可以回顧下佢哋嘅愛情故事先啦。其實每一年咧，大概三月到咧，佢哋咧就會上岸啦。咁開始咧就交配，然後到咗五月到啦，就開始咧第一批咧蛋咧就會出現噶啦。慢慢咧就大概生完蛋之後咧，嗰啲雌性咧嘅即係阿媽咧，佢咧就會出海嘅。咁佢就會將隻蛋咧交俾佢嘅老公啦。咁你見到裏邊咧，其實咧佢都係好小心，但係又好快速咁樣咧，將隻蛋咧就踢過去，俾佢老公咁啊，快啲保護住隻蛋嘅。點解？即係要動作要非常之精準敏捷咧。就係、是、如果太緩慢的話咧，隻蛋喺個即係外邊暴露太耐嘅話咧、會有冰封咗嘅危險。咁所以嗱嗱臨咧就即係推咗去俾阿爸保護住佢先，跟住就阿媽咧就即係身負重任啦，佢又照翻落海，又去揾嘢食，即係嚟緊落嚟孵蛋差唔多兩個月嘅時間到啦。咁阿媽咧就可以出海揾食咁樣，然後到咗九月十月度咧，嗰啲 BB 咧就會出世噶。咁出世嘅時候咧，啲阿媽咧就翻嚟嘅，即係帶埋啲嘢食翻嚟咁樣樣啦。然後到咗個成長期咧，即係慢慢個 BB 越嚟越大越大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咧，即係阿媽靠阿媽揾嘢食咧，嗰啲即係食嗰啲已經係唔夠食噶啦。所以可能到咗十月份到啦，咁啊佢哋啲B B 仔咧亦都開始成長咗啲啦。咁佢哋就會群聚埋一齊啦，自己玩下咁。但係父母咧，可能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哋係會輪流咁去揾嘢食啦，輪流照顧個小朋友啦。咁但係到咗後期咧，佢哋可能咧就要一齊去揾嘢食噶啦。咁就即係一家三口咁樣食飽。然後到咗大概可能係十一二月嘅時候咧，順利的話咧，個 B B 仔咧佢應該咧已經係即係都成長得幾好咁佢個身上嘅毛咧亦都係應該係換咗一層噶啦，佢會換咗一層咧防水嘅毛，咁喺呢個時候咧佢就可以即係出海啦。咁而家咧就係、是、個問題就係咧有陣時咧佢哋呢啲居住嘅地方咧嗰啲冰棚啊，咁有時係因為嗰啲 B B 咧佢本身咧佢需要。大到一定程度上咧，佢先至可以即係夠時間俾佢換嗰層毛啊，防水嘅毛，佢先至可以落海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喺佢未成長完嘅時候咧，你個冰棚冧咗，跟住佢跌曬落海咧，其實佢就生存唔到噶啦。咁就即係直接影響咗咧呢個族群咧，呢個企鵝佢嘅即係下一代嘅發現。有一次喺2016年嘅時候咧。是有一个嘅悲剧发生过嘅，就喺南极洲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海湾嘅。咁当年咧，2016年嘅时候咧，就有个哈雷湾咧，就有一群嘅企鹅咧。 就發生咗咩事，就喺大概十月嘅時候咧，就一個比較大嘅風暴產生咗。咁當時咧就將一個好大塊嘅冰層咧，就吹下吹下吹下，最後咧就係破裂咗嘅。咁呢啲小企鵝咧，其實咧就仲係一個好年幼嘅階段，佢仲未生長得夠強壯，未換嗰個防水層嘅呢個羽毛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成個冰層冧咗。咁基本上咧，2016年咧係十月份嘅時候咧，那個哈雷灣嘅嗰一群嘅小企鵝咧，就即係真係幾乎係全部死曬咁滯，所有嘅喺嗰度嘅就因為咁樣嘅關係咧，未嚟得及長大咧就死咗。咁我哋而家即係呢篇文章呢、這個封面故事所所講嘅就係話，其實呢種冰棚嘅崩塌咧，就係、是、好多時咧會令到咧嗰啲未成長夠大嘅一啲嘅小企鵝咧。佢喺未有足夠能力自己落海嘅時候咧，佢可能就喺冰棚崩裂嘅時候咧就死咗。個情況有幾嚴重咧？就如果係按照我哋依家咧呢個暖化嘅一個速度嘅話咧，咁到咗2100年嘅時候啊，呢個係一個美國嘅科學家佢嘅推算啦。咁會係個氣温咧係會上升5度嘅。咁上升5度對於南極洲嚟講會有咩影響咧？咁其實就會是對於整個南極洲呢，大概呢會是有1/4企鵝的生活的那些地方呢，那個冰呢就會融了。那就是說呢，到了2100年的時候呢，企鵝是會少了1/4的地方居住的。那我們的個集團呢有一張南極洲的圖呢，其實就非常清晰地用視覺呢就告訴大家知道，到了那陣時呢，如果我們那個暖化那個速度沒有減少的話呢，即是增加了大概3.5度啦，那其實到時呢就只是在南極洲呢，其實只有兩個地方呢是可以見到企鵝，一個叫做威德爾海，另外一個叫做羅斯海。那除了這兩個地方呢還可以見到企鵝之外呢，其他地方基本上你在南極洲呢都是看不到企鵝的了。所以其實2100年就到依家唔係好耐嘅，就係幾十年嘅事嘅啫。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即係頭先我一開始嘅時候咧，我都強調講講，即係氣候變遷呢樣嘢咧，我哋講緊係一個以千年以上作為一個時間單位去計算嘅。咁80年幾十年呢個時間咧，其實係真係對於呢個地球或者對生物咧，差唔多係講一眨眼嘅時間嚟。如果我哋仲係好想見到这个咁可爱嘅企鹅嘅话呢，其实我哋人类呢好多时一啲行为呢真係要立即要改变。即係对于延缓嗰个气候暖化呢，一定要做到非常之大嘅明显嘅改变嘅行为呢，先至有机会 嘅。咁希望呢，即係我哋都可以减少一啲嘅破坏环境嘅活动啦，特别係呢，即係如果更加多个温室气体呢再排放嘅话呢，好可能呢就会出现好似头先 Ivan 讲嗰个情况，就係、是、呢去到呢即係几十年之后呢，唔够100年啦，1/4嘅企鹅就已经绝迹啦。如果都唔想头先听到咁动魄惊心嗰啲咁得人驚嘅画面呢係真真正正会呈现眼前嘅话呢，就真係要珍惜我哋而家嘅资源，做好啲环保，希望可以救到个地球同埋啲小企鹅啦。再一次唔该晒嚟自国家地理杂志嘅 Ivan， 我哋下个月再倾过咯。 好啊，唔好客气，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把你捧到太高，第一点险被定你惨透。 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低一点偏僻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侧一点倾侧的你比较敏感，我教你练出新一种快乐秘诀。When you are by my side,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Everything's going right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Just listen to me, come to me, dance with me. 重复到有种愉快情操、yeah. 最向上，手向下，颠覆一切无神经，将世界倾倒，一边假正经，一边想碰到。 名字是 Dusty Bottle， 有这一首 Break It Down。 晨光追踪三十一， 佢嘅名字系刘畅，阿畅，早晨， 早晨啊，朋友，早晨各位， 早晨，仲有朱海婷兄说，系啦，今日啊，星期三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你想先介绍警讯先啦，定系点咧？ 介绍警讯先啦，既然行夜点唱啊？ 系啊，诶，点到咧，梗系要讲下啦。 冇错，嗱，咁啊，今晚咧有一个罪案呼吁啊，警讯系啦，咁就系电邮骗案。 哦，系啊，系啊，要知喎、啊，即系大家都要、啊。 电邮骗案咧，其实好多时候都发生噶啦。咁啊，即系有啲黑客咧，就闯入大家啲电脑嗰度。咁、 嗯、 今晚讲嗰个最新嘅犯罪手法咧，就系嗰啲黑客啊，闯入去啲公司啊，嗰啲商业机构咧，嗰啲电邮系统嗰度，偷你啲资料之余，仲、可以咧，佢用一啲手段用一啲诡计去呃你哋钱嘅、 哇！呢、啊這个真系危险啊吓！不论系你系营商嘅，定系还是个人咧，使用电脑咧都需要知啊呢样。 冇错啦，咁大家咧、尤其是要用电邮咧，去到有商业往还嘅啲朋友咧，记住今晚八点钟留意睇警讯啦。 系要预防啊！ 知道。 咁啊，紧接住呢个八点半夜晚嘅日常八点半啦。 系，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咧，大家去睇水啊。 咩意思先？ 唔系睇咩啊？啲叫看风嗰啲睇水， 系睇一个系其实系睇一个水展啊，一个展览。 水展 系啦，咁就今晚咧就会带大家去咧香港一个香港食水历史嘅水展。 哦， 系啦， 即系讲我哋即系由水塘以至到去点样处理啲污水，可能跟住又自来水点嚟咁样嗰啲啊？ 系啦，咁啊唔止嘅，即系仲要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即系当。有香港有制水噶嘛？曾几何时？ 系啊系啊， 即系嗰段时间咧，香港人咧点样生活咧？即系等大家 四日供水一次啊嘛，话 啱啊！ 我哋都系听上一代讲嘅， 系咯，我都系听啲老友记讲翻嘅。 系啊， 即系究竟嗰段历史系点嘅咧？即系点样可以嚟到而家我哋打开水龙头， 系啊， 爸就有水咧？即系中间点样嘅咧？ 你谂下，如果真系要你四日先冲一次凉，你估你系开心定系唔开心咧？ 我谂搞唔掂喎，而家第二件事。 其实课小朋友去睇下都好，因为真系学下， 系啊， 样嘢系咁随手可得噶。 冇错，唔系话老凤一定有啊。 系咯， 即系珍惜下食水，咁啊带小朋友去睇下都系好嘅。 呢、這个就系香港嘅水展啦，同水有关嘅展览。 冇错啦，咁啊日常八点半另一个环节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正所谓做人心抱甚艰难啦、啊，咁、 你问阿朱海婷啊， 都 OK 嘅， 唔好问我， 我觉得现代嘅都好好噶啦，以前真系几代前嗰啲惨啲， 系啦，咁但系而家现代咧，就好多时都话做人心抱个老公先系最艰难， 哦，咁要问阿 O 啊， 小白都得嘅， 而家阿 O 喺直播室 啊，好啊，好啊，好啊，我要听一听啊，呢、這个系咪啊？ 咁大家要留意啊，今晚日晨八点半， 系啊，好开心啊，咩都唔关我事啊， 系啊。 好似真係有需要咁啊！你 俾袋花生你咧， 聽下啫，聽下啫，即係增長下知識，哲學有偈傾我都聽啊！ 喂，先，我唔知阿暢係咩狀況喎。 我都有媽媽同埋有太太嘅，但係我真係家庭好平安啦嚇，多謝大家。 我全家都好幸福。 咁啊，但系有啲朋友需要祝福啊嘛， 或者呢啲花生油真系而家 好兴奋啊！我 做咩你花生祈福党系咪？ 今日冇咁复杂嘅，即系今嗰啲社工同埋啲专家嚟教一下嗰啲做人老做人做人系点讲咧？做个仔做人个仔同埋做老公啊， 你唔好吓到，惊先得噶。你唔好 哦 ，OK， 即系呢个夹心人，即系又系老公又系阿仔嗰个身份， 点样去点样协调咧？今晚大家讲多次嘅节目，惊大家挂住笑，日上八点半啊！ 哦，好， 我等你高兴啫，阿祥。 系，多谢。李娜娜讲埋今晚学人串社科有民主可以当饭食噶，睇下呢个民主政权系咪比呢个独裁政权更有优势发展经济呢，又有乜嘢原因呢？ 呢个夜晚十一点， 冇错啦，夜晚十一点午夜广场， 民主可以当饭食？ 问号。 哦，因为我只系记得毛主席话请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好啦，多谢阿昌嘅介绍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公布390亿元嘅资本重组建议，当中273亿由政府动用土地基金投资，以及提供过渡贷款。中文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认为做法合理，若果政府唔出手，国泰未必能够渡过今次难关。除了失去很多职位，航运中心地位亦都岌岌可危。李兆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外国不少国家都是由政府出手营救代表自己地区的航空公司。他认为，既然政府注资，加派观察员了解公司运作和长远部署是无可厚非，亦都能够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敏担心公司会裁员，对于政府加派观察员，他未感到特别忧虑，因为员工之间已经一直存在政治审查。去年七一反修例游行期间，大批示威者进入立法会大楼，警方事后分别拘捕和起诉多人，包括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孙晓蓝、民间团队发言人刘永康以及艺人黄宗耀。孙晓蓝在社交网站表示，寻日收到律师通知，控方将会申请加控暴动罪，案件今日下午在东区裁判法院再提堂。控方原先提出的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最高刑期是监禁3个月，刑罚较重的暴动罪最高刑期是监禁10年。内地过去一日再多3宗境外输入的新型肺炎病例，其中2宗在内蒙古，1宗在天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上海新增1宗疑似病例，再多5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病例有83046宗，4634人死亡，78000多人康复出院。美国怀疑遭白人警员暴力拘捕后死亡的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葬礼在休斯敦举行，大约500人出席，包括美国非裔浸信会牧师兼民权领袖沙普顿。沙普顿发表长篇悼词，他形容弗洛伊德死亡并不是悲剧，而是罪行。他表示，弗洛伊德原本是普通人，但是被拣选成为改变世界的奠基石。他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弗洛伊德的死表现冷淡，他形容特朗普将是非颠倒，并没有落实公义。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透过视频向出席的人士表示，现在是时候履行种族公义。弗洛伊德下葬将会葬在母亲的墓旁边。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0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9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0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永达汽车报8.75，跌2.1；腾讯控股436.4，升2.6。澳元健康系报8.42，跌1.8。中国飞鹤系报14.34，升1毫。美团点评153蚊，升1.5。中芯国际18.74，跌7.2。友邦保险73.55，跌6.5。中国平安82.4，升1.5。新鸿基地产报103.4，升6毫。建设银行6.38，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1，瑞士法郎0.951，加元1.341，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062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5,86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4.65美元，卖出1,71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间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共图书馆噶。讲多次啦，就系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挤塞，排到去荔枝角公共图书馆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都有交通意外啊，咁清理咗两三分钟左右啦，咁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亦都影响到咧新清水湾道同埋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彩云村同埋飞鹅山道噶。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影响到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咁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海富中心。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山道噶。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榄上斜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饮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风骚精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请问你起重机械讲几个种类嚟听下？ 三头机、二头机同背机，哇犀利啊！啲机， 梗唔系啦，系起重机、起重滑车同埋滑轨机啊 ！Alex 啱咗，第二题，咁呢一啲机械咧，应该几耐进行彻底嘅检验？ 梗系坏咗先查啦，悭翻啲钱啊嘛！ 错晒啊，最少要每十二个月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噶。 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疏忽吊运易出事，做足检查。物自疑，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二台六月深一分，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不是 Lazy Lion， 我是彭仔程振鹏。为了寻找开心，搭公共交通工具时一定要带住收音机，长期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但要记得同其他人保持一米距离，以免听得太开心，手舞足蹈掂到人哋。仲要停止社交活动，以减低错过收听二台节目嘅风险。以上寻找开心嘅小知识，系得我彭仔程俊鹏知识。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啊！如果呢、這个我的享乐时代呢、嗯、要换个新装呢，可以转一转呢，就是我的臭 B 时代。即是臭仔臭女呢都原来好多好好笑嘅位嘅、嗯。 太多搞笑嘢啦。 即是邓你高兴啊 ,Heidi 同阿小白。 其实咪前 讲 啦。 咪后讲又得咪前讲。 咪前讲都好开心。 不过暂时呢就唔讲住啦，呢个臭仔臭女就讲下享乐时代。今天呢阿 Heidi 喺度梗係女王出巡啦。 好啦好啦，咁既然你叫得我女王，我今日就係会係 elegant 啲、高贵啲。 好啊。 我唔再同大家食车仔面啦，你哋试咗啦嘛，系咪？ 系啊，系嘅，可以嘅。 今日同你哋去饮茶好唔好？ 好。 嗱，饮茶咧， 西茶定系中茶？ 就唔系绿茶， 大肠嗰啲西茶系咪？ 哎呀， 系啊，我听得政府宣传声大到啊， 鬼入啦，大肠西茶， 我听得 利是咧， 听得政府宣传声大多啊，食得多要大肠西茶， 你使唔使我安你做一个嘅西面总监 啊？西面总监，系啊，冇， 关公司喎， 系啊， 东面嗰啲， 你知唔知咧啲铁路营运咧有分呢一个嘅啊，又或者嗰啲医护联网嗰啲咧？有分東西咧，真係有一個係 叫西面營運總監係嘛？ 係類似咁樣嘅。 好嘢好嘢，幾好幾好幾好。交翻俾 我安你做下。 好，交翻俾 Heidi 先，我哋扯得太遠。 講完 未啊？ 講完到我啦，咪係咪啊？ 到啦到啦。 我真係要嘆翻一杯西式茶咧，先可以令到我能夠calm down對住你哋，真係。 好好 好。好啦，今次咧嗱呢一個嘅茶咧，就其實咧呢個牌子係英國嘅一個西茶嘅品牌嚟㗎啦。咁啊之前大家可能真係要去到香港某啲百货公司先买到佢哋啦，咁但系而家咧就正式进驻咗香港，亦都开咗咧第一间旗舰嘅大型嘅店铺同埋佢哋嘅餐厅啦。 哦，系咪新加坡嚟嗰间啊？ 唔系、哦，讲紧系英国品牌。 英国哦， 有个 F 字同埋有个 M 字嘅。 哦，呢、這、一个我未帮衬过呢、這个。 好啦，咁就系唔好讲啦 ，F 同 M 大家都明白噶啦， 知道晒。 嚟自英国嘅，咁、其实咧佢哋就喺尖沙咀有个好有艺术嘅气氛，好、有藝術氛圍， 我都好中意去嗰 个嘅商场开咗啦、 我想讲啦，嗰度真系好似咧 New York 新开嘅一个。大型的商场行入去咧，嗰、那个格局真系好似， 阵味似唔似？ 有，哎，都似啊，有七成似， 一样啊。 阵味系其实你去到同一个系列嘅商场，你都一定会感受到嘅、好啦，咁呢间嘅即系茶店咧，我叫做啊，又唔好叫茶店，西式茶嘅茶馆啦，系啦、啊，好红茶馆啦，我好啦。咁咧，其实咧两层高， 情侣组挤满， 系啊， 你冇人挤， 我唔信， 我唔信。 好啦，翻嚟啦。咁两层当中咧，其实咧你一行入去喺地下嗰层咧，就全部咧基本上佢哋嘅所有嘅唔同系列嘅茶嘅品种啦，同埋呢一啲佢哋出好多嘅曲奇饼啊，甚至乎朱古力啊，咁都系摆晒出嚟嘅。同埋佢今次咧，因为呢个系旗舰店啦，咁所以咧其实佢真系咧可以系俾你去试茶嘅。咁、但系就当然啦，唔系即系中式嗰啲好似我哋咁样啦，佢一样会用一啲大型嘅一啲机器咧，系用佢嚟冲茶俾你饮啦。咁佢每日都会可能有某一两种茶咧，系特别会冲定，系俾你去试饮嘅。但 系 好似我咁啦，我刁转啲啦，哎呀，我好想试下呢只同呢只嘅分别。咁佢嘅即系啲同事咧都好好心机，即系会同你解释每一种茶啦。咁、去到佢第二层啦，咁、上个少少半旋转嘅楼梯之后咧、就系佢嘅餐厅啦。 个旋转楼梯系咪打卡噶？ 都可以 嘅。哦，好优雅嗰个位。 佢埲墙啊，佢啲墙纸啊，都系好 artistic 啦吓，好有嗰个感觉。咁、上到去之后咧，由于佢系单向向住成个维港啦、所以其实个 view 好靓啦。咁、又有一边有全部嘅卡位啊，系、西式嘅卡位吓，系嗰啲卡茶餐厅卡位吓。加埋佢有个嘅酒吧啦，因为我要你哋 turn 翻入我个心情。 系明嘅， 我惊你 系啊，你 讲 啱，我又谂起嗰啲咧，而家系唔系都加块板咧？卡板喺中间嗰啲， 隔起住先啦，隔住先啦。 系唔需要嘅，因为本身佢嘅 sofa 咧已经有好高嘅背脊啦，系唔需要加嗰啲胶板嘅。 咁就好啦。 咁我睇嗰个 menu， 我真未试过，因为咧都其实都已经虽然呢个疫情期间啦，佢哋都已经冇咁多人，但系其实譬如我嗰个 lunch 咧都仍然系爆满嘅，都一早你要上网预约个位置先至去，冇得 walk in 噶啦，你都要上网 book 定位噶啦。咁佢嘅lunch 咧基本上都系三个 course， 都系$300+到。 系 咁当然。你另外覺得必須要試嘅就梗係佢啲下午茶啦，啲 cake set 啦，都一樣係好好嘅。 啊，呢、這個吸引啲啊！ 咁我今次反而想分享咧，就係我試咗佢新一個系列嘅茶喎、因為佢平時咧，嗱，如果你留意嗱呢一系列咧個鐵罐啊，其實你見到咧、我擺到咁啦， 係佢啲茶葉嘅鐵罐， 基本上 好靚啊！ 呢一系列嘅花果茶咧， 咦、你買咗好多咯喎、已經 係啊！你淨係呢一 set 嘅鐵罐咧，已經可以當係喺如果你屋企係有個玻璃櫃係擺杯啊， 好似裝飾品 咁。茶葉已經靚到你可以當係一個裝飾 品之一啦。你好似買 一 半包 喎，呢啲係全部嘅品種啫，我係冇買曬。但 係呢個系列係會唔會係一個系列嚟嘅咧？ 呢個系列咧就係花果茶，同埋佢好處咧就係佢係冇咖啡因嘅，即係話我哋其實廿四小時都可以飲啦，或者有啲朋友你哋飲咗茶驚瞓唔著嘅，完全冇呢個問題啊。由個包裝嘅顏色啦，咁你見到啦，譬如我近期試咗我好中意嘅一隻花果茶咧，就係呢個啦 ，Apricot Honey and Lavender， 就係呢個嘅 杏。 杏泡啦、蜜糖啦，同埋薰衣草。咁、其实佢得意在咧，就系好多时啲花果茶咧，你冲咗出嚟咧，其实系会带酸嘅。你會自己可能加糖漿啦，如果熱嘅就加一啲茶嘅糖啦，或者係加蜜糖啦，又或者你自己係喺屋企開，我會自己喺屋企溶啲糖漿咁樣加落去，用啲冰糖去做嘅。但係佢呢個我覺得好正，就因為咧佢入邊話有蜜糖成分啦。其實就係佢哋嘅品牌咧，好特別將個蜜糖咧已經叫 crystallize 咗，即係將佢變成咗一粒粒嘅蜜糖，咁喺個茶包入邊變咗呢一隻茶咧，沖出嚟係真係完全唔使再加糖咧，都有個甜味，我覺得好正嘅， 幾好。 咁呢個系列咧，另外有一隻我都好中意嘅就係呢、這個Age Flower 同埋士多啤梨啦，有個係玫瑰啊同埋 Violet 啦，加埋有個洛神花啦嚇。好啦，但我另外 好似好養生咁樣，一聽到洛神花 同埋好 lady 啊，係 啊 係，成件事好 lady 啊， 有薰衣草咁樣 係。但另外咧呢、這個系列，我點解要成個系列影咗相咧？係用紙盒包咧，就係、留意咯，因為好似棚仔啊或者男士。哎呀，你夜夏天熱辣辣，仲俾杯熱嘅花茶我，可唔可以吞凍啲啊？ 佢呢啲係凍沖嘅，係 啦， 用凍水沖。 冇錯，就叫 cold brew infusion 咧、呢個就全部係生果茶啦，但係咧就可以用就咁普通嘅水，我哋叫做 冷水啊， 又唔使冰水咯， 唔係啊，唔係嗰只，即係佢方便你，係啦，即係用凍滾水， 係啦，你唔需要再沖完熱水，攤凍再加冰去整理夏天嘅果茶， 非常好啊！呢只 其實個味道都好正。譬如有三大種，一種是 orange and lemon 橙和檸檬啦，這個我就不會買，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沖了另外我就買了回去就是這個蘋果和黑加倫子、因為 你講真的，你好難揾咁多嘅黑吉倫茶沖個茶啦，個成本都非常之高啦。咁呢個咧，其實佢就係好清新嘅個味道。咁、如果你中意嘅，就揾凍滾水開完一樽啦。 係啊， 佢又會滲出呢個粉紅色啦。直情我同我女沖嘅時候，佢望住我啊，好靚啊，好想飲啊。 誒，佢呢個係嗱，佢呢只紙盒裝嘅，裏邊係用茶包嘅形式定係？ 其實頭先嗰只全部都係茶包。 我都係茶包，唔係碎嘅茶葉咁樣嘅。 茶包碎非常之方便。你夏天買個靚靚嘅透明玻璃樽啊，咁已經可以透咗啲顏色，啱啱滲。出嚟啦！另外一只咧就系呢个啦，又系啦，杏脯同埋车厘子，咁我都觉得好啱夏天用嘅、哦。好啦， 盒装又有，罐装亦有。 介绍多呢三款啊，即系好多嘢。嗱，你见个 packaging 好靓嘅，就系、是、一啲特色，佢系用咧，好似你 mocktail 一啲无酒精嗰啲嘅鸡尾酒，变成咗茶叶咁嘅口感。 哦， 咁就系咧， 但系又系纸盒装 嘅，系啊，都系茶包嚟嘅。譬如有一只Sunday Tea 啊，好似我哋以前食 Sunday 咁嘅感觉，系比较咧，佢系红呢只。是有茶有茶嘅成分嘅， 咁咪好甜咁咯。 紅茶底加啲雲呢奶味啦、 哦。 另外呢盒我真係要介紹俾阿 O， 係咩 ？Gin and tonic tea， 哇，有酒嘅元素又可以飲到茶， 其實就 冇酒精 嘅、 啊， 但係個口感就令到你哇，好似飲緊杯西式嘅一個雞尾酒咁樣，但 係 茶嘅感覺。 咁好啊！我有陣時成日想飲酒，但係又唔可以飲酒嘅時候，哦、可以頂住飲先喎。係 咪啊？ 另外呢款有一款就叫 Summer Cocktail， 都係一啲咧帶有果味。味啊甜，但系呢几只就有红茶底嘅，咁、我觉得其实咧，我未饮，我净系见到啲盒啲包装咁靓。 我中意铁罐嗰啲， 你中意铁罐嗰只花茶系咪？ 佢谂住可以摆啊，摆喺屋企靓噶嘛。 我摆喺 office 嘅而家。 你拣一个味道，我下次买俾你。阿 O 我就会买 gin and tonic 噶啦，你冇得拣。 try 佢。 我要拣下先啊，真系好多选择啊。 小白我就会买咧嗰只冻嘅茶，因为咧你可以即刻冲俾少少白饮，唔使冻嘅。 细路仔好鬼热啊个身， 系咪？ 我揀埋呢隻歌咧，都好配搭嘅，因為頭先啲花果茶就酸酸地，我整粒 sour candy 俾你哋試下。 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听完咧呢个 Lady Gaga 加上咧 Blackpink 嘅 Shower Candy 之后，我哋有另外一位嘅听众喺度。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早晨啊，李小姐。 李小姐在度吗？ 系喺度啊，喺度。 早晨，李小姐， 欢迎你，欢迎你，晨光第一线，欢迎你啊！ 欢迎你哋咁多位，好中意听啊，你哋啊， 系咪噶？我问你， 多谢你， 尤其是 啊，朱海婷啊， 多谢多谢你石啖吓，多谢李小姐。 我考你啊，你而家听紧咩台啊？ 咪晨光第一线第二台， 系啱晒。 嗱，正确嚟讲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知道吗？ 你唔使考佢啦，因为佢个收音机净系得呢个台嘅啫，李小姐 真系。 系啊系啊， 系啊，转channel嗰个黐咗胶啦已经。 咁啊， 十点钟先转台啊，十点钟。 哎呀，咁又唔好，咁又唔好， 咪继续听风骚咯。 唔好转啊，唔好转啊。 做咩啊？风骚快活人得罪你啊？ 唔系，好笑得滞啊！笑到个嘴麻麻， 不如唞一唞啊！ 系啊，唞一唞。 好啦， 你咁识讲嘢，冇理由唔俾你点唱啊！咁难嘅一个危机，你都解决得到，好嘢啊！真系陈小姐真系好， 李小姐， 李小姐真系好嘢啊！李小姐好嘢啊！系啊系啊，你好你好，李小姐， 记得你啦， 系啊，多谢你， 叻仔啊， 系啊， 我 O 几叻啊，连你个姓都记错， 系啊，最紧要啲。啲冧板冇記錯啫，我自己就真係啊嚇。好啦，嚟啦， 點唱 啊？嗯， 周杰倫嘅《菊花台》啦， 俾邊個聽？俾邊個聽先？點俾？ 俾我女兒聽啊！ 哦、有咩特別嘅開心事啊？ 嗯， 有咩特別？佢生日啊嘛，12号啊，星期五啊。 哦，老婆 星期五。 咁啊，祝佢身體健康，生日快樂。 係 咪做緊工啊？使唔使做工啊？佢？ 做緊工，梗係要做工啦，咪邊有份？ 大個女嚟㗎啦， 啊，咁啊工作順利啦， 係啊，加人工啊， 祝你係啦， 可以啦， 祝你哋個個都身體健康， 好好好， 係啊，多謝你啊，李小姐，喂，咁即係話咧，過多兩日呢個12号阿女生日，亦即係唔知幾多年前你最辛苦嗰日咯， 係咪啊？ 係啊，係啊，都係嘅。 咁啊，都 你知唔知誒？佢會諗住點樣多謝你，或者你又諗住點樣同佢慶祝啊，媽咪？ 去食自助餐咯！ 晨光嘅听众真系好中意食自助餐， 香港人都系中意食 自助餐啊嘛，好唔好食嗰啲嘢可以自己拣啊嘛。 不过你留意，而家某啲自助餐咧，可能你仲可以自己拎嘢食，或者咧你就要叫佢咧系去准备俾你。 依家会变咗放题咁样噶，有张纸仔剔下剔下噶，就算酒店啲自助餐，因为佢费事你出去攞啊，同埋你又会除咗口罩咧，即系食紧嘅时候。 不过都一样食得咁开心嘅。 系啊，咁啊，即系另类食法咯，系咪？疫情过去就回复正常噶啦，我哋深信。 希望快啲啦，沙士嗰阵时都唔够， 都冇依家咁。 吓，系啊，真系啊吓。 喂，咁你出街记得戴口罩， 知唔知啊？ 有啊有啊。 系啊，唔好拉落嚟，同人倾偈，挂住。 系啊， 唔好拉落嚟，不过就哇个口罩湿晒，好 系啊， 好恐怖。 要替换啊！嗱，依家系 啊， 依家气温31度啊，大家都明白嘅。咁啊，戴多个替换啦，有阵时湿咗就唔好握住啦。 有啊，戴咗几个喺个街噶啦，戴多几个噶啦。 做得好，做得好。 系啊，咁啊，李小姐，我哋都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啊。 系。 多谢你啊！ 好，咁我哋一齐听听你嘅点嘅周杰伦嘅《菊花台》先啦。 多谢你，拜拜。 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深上不了，爱已被 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思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路边成双。菊花残， 诗情画意的境界啊， 好配合我哋嘅心情啊， 谈谈转， 菊花台， 菊花台啊，菊花园，好啦，拜拜啦，真系完啦。